战斗。又话受战火影响的民众是最脆弱的一群，亦都是受病毒攻击的最高危群组，现在应该开辟一条走廊以挽救生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沿岸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西部沿岸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1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18591点，跌5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237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6，日元111.26，瑞士法郎0.985，澳元0.583，加元1.452，新西兰元0.57，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兑美元1.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06美元，卖出155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啊？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一首嘅歌曲，刘德华《练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好了，继续揭揭揭揭揭。今天揭到就是香港历史系列的北角剑。北角就位于香港，香港岛最北端的北角。早期咧就系紧接住铜锣湾发展噶，开埠初期咧就聚居住福建嘅闽南人，佢哋大多数咧都系经营转口贸易噶。咁啊，到咗清末民初，香港急增啊，去到160万嘅人口入边，有近40%咧原来本身都系福建籍噶，学惊冷啊！同样都系祖籍福建嘅东南亚华侨巨富啊，唐王。郭春央了解到咧，就铜锣湾一带即系叫做闽南籍嘅人口饱和啦，故此咧就高价咧就购买当时香港市区边缘，即系炮台山以东嘅北角至到鲗鱼涌一带嘅新田地、新田海地啊，以作咧就系发展噶。咁啊，自此北角一带就成为咗大多数咧就系福建籍嘅聚居地，故此咧被称之为咧就系小福建。現時大家熟悉的春秧街啦，就是1930年代咁啊，港英政府為了表揚啊郭春秧咧，咁而將呢個街道咧就係命名噶。咁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一下，除咗呢條街道之外，知道咧就係天后至到北角一帶嘅街道嘅命名，唔難發現啊，就係北角開埠沉澱至今嘅歷史痕跡噶。好似咧就系讲到书局街嘅缘由，系因为咧就商务印书馆喺1934年由西环迁至到北角而定名噶。渣华道即系渣华嘅印尼嘅爪哇，喺1900年代咁啊经营咧嚟到上海、香港以及咧就印尼多个嘅主要华侨聚居地嘅轮船航线系有关噶。电气道除了就是1904年香港电车通车有联系之外，都是因为1910年代政府在北角兴建就是一个发电厂，到了1929年展开了改善工程之后，就将这条街道命名为电气道了。而大强街名字就跟北角的发电厂其实都是有关的。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咁啊，北角嘅發展正好咧就係一個見證，大量咧就需要一啲商人同埋文化人咧就不斷南下，去到北角咧就聚居，文化氣息咧就越吹濃厚。除咗大家耳熟能詳，即係譬如幾窩爾嘅温個中國天后張露，文學家司馬長風、上海大亨啊、杜月笙同佢嘅太太、京劇名伶孟小冬咧，都係一樣啊，會喺北角留下痕跡噶。张爱玲旅居香港的时期，城市繁华以及就是人世疏离都给她一个很大的创作灵感。北角的英皇道更加令她的印象深刻。事实上不少的报馆出版社都是以北角做一个的发迹地的。所以说到北角呢，一个简简单单的地方，但是充满着生气，也都卧虎藏龙，处处有生机。不过作为一个拥有深厚人民以及咧就文化传承的地方，发展自然离不开咧就开埠至今尚存的活力以及咧就生命力噶。所以咧，我哋行过呢一个地方的时候咧，我哋都要感受得到，除了咧就系有发展的现时的样貌之外，其实入边亦都有好多唔同的故事，亦都有好多同我哋现实或者现代割断不离的一种种的爱。 早上是6:18，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2%。 风吹过万里沙，途中是我捧着途中的你，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 走，方向在哪边？寻找是我，也在寻找的你。 有一种的关系，就算有时离开了分开了，其实关系仍然存在。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我最近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发觉天气都挺潮湿。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都是潮湿的天气来的。潮湿的天气就容易令到很多的发毛。现在最担心是什么发毛呢？就是大家买那些口罩，有时候未必个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嘛，是不是？有些就可能买一个盒装的，入面可能有50个。如果是叫做50个都一起发毛的话，那真是麻烦了，到时真是礼计了。 而家咧口罩系必需品嚟嘅，出街咧都一定要。仲要咧就系而家进入第二波嘅高峰期。啊，听新闻咧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叫做确诊嘅个案啦，所以咧要特别加倍留意。我自己咧都拎住啲酒精火酒，好似捉鬼咁死队，喷。咁如果唔想潮湿咯，咁啊可以点做呢？啊，都有几个方法咧。喺春天啊，潮湿咧容易生毛菌嘅时候咧，咁啊有四个吸湿嘅防霉恩物可以介绍俾你噃。有啲乜嘢呢？好啦，竹炭同埋木炭啊，经过高温处理，咁啊表面啊气孔好多，能够咧就系吸湿，即系对嗰啲吸嗰啲湿气啊，效果咧就非常之好嘅。所以咧，竹炭同埋木炭咧。就唔係求其一條木嘅，係要經過處理，咁啊先至經過高温處理先至適合咧，就係咁做噶。好啦，咖啡渣好簡單啊！咖啡渣具有咧就係吸濕以及咧就係防臭嘅雙重效用。攞適量咁啊放喺絲襪嗰度咧，咁就可以做一個簡單嘅吸濕包。不過咧，如果你用呢一個咖啡渣嘅時候咧，就未必咁好啊，放喺呢啲譬如衣柜入边，始终咧都会有少少个咖啡嘅味道，除非你真系咖啡控啊，好中意咖啡的味道。好啦，梳打粉烹调用嘅梳打粉啊，亦都咧就系具有吸湿嘅功效噶噃。用一小碗啊，装住咧就放喺个柜入边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吸湿噶啦，唔使下下靠大笨象。除咗梳打粉之外，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洗衣粉啦。在胶袋的包装袋上面，即是叫做装了洗衣粉的胶装这个胶袋上面，吉几个窿仔放在即是湿有需要的地方，跟着这个洗衣粉就会慢慢变成一饼饼。咁当然啦，洗衣粉变成一饼饼呢，你可以抌落洗衣机嗰度用，用嚟洗衫嘅。咁其实佢本身都是一个几好嘅吸湿嘅素材嚟嘅，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呢几种唔同嘅方法去到吸湿啊。 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被爱，想不起到底多被爱，共你纵是尘埃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全力争取，学会少少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以后成和婿，亦容许我陪着你面对。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啊，而家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啊嚟到今日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啦，3月24号嚟嘅，今天咧就系星期二嘅一个早上，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拳陪住你哋，咁啊农历方面啊，见到咧就系3月初一嚟嘅。咁啊，都已經時間過得相當之快啊！嚇，眨下眼咧都已經哇，農曆啊嚟到三月啦。咁啊，而家西曆啦，三月都去到尾聲啦，係咪？咁啊，初頭又話哇，1月1号嘅時候啊嚟啦，即係上年2019年啊過得好快，今年2020年咧，每日睇住咁多新聞消息，都覺得嘅日子啊非常非常之快。而家咧都希望啊快啲可以恢復翻一個開心正常嘅生活咧，咁就最好啦。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卷號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揭揭报纸见到咧就系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啊，简称啊投委会，进行咗嘅追踪调查显示啊，由于香港成年人啊嘅知识同埋态度亦都有改善，因此啊金融理财同埋知识嘅能力比四年前有所提高等等。不过行为的评分啊就下跌啦，真系囧一声。投委会喺上年11月啊，对1002名嘅香港成年人进行咗香港金融理财知识同埋能力研究，以21分为满分。成年人嘅金融理财知识同埋态度表现有所提升，金融理财知识由5.8分上升至到6.2分等等。态度由2.7分啊上升到2.9分，都系等等表现带动香港人嘅金融理财知识啊，同埋能力整体嘅评分由2015年嘅14.4分提高至到2019年嘅14.8分，有所上升，好嘢。调查显示啊，只有39% 嘅受访者满意自己嘅财务状况，咁啊较2015年嘅46% 为低噶。系啊，即系大家对于自己个财力咧。即是财务状况都麻麻地满意的。基于经济不确定性，有准备可以应付6个月或者以上开支的应急前的受访者比例。即是如果突然间touch wood 讲句没有了份工作，可不可以挨到6个月呢？由2015年的 37% 上升至到2019年的 55%。有财务目标的受访者比例由2015年的 52% 升到2019年的 60%。当中以30至49岁的在职人士和退休人士，教学生和在职的年轻人就为高的。不过受访者在实践目标方面就不太理想了。讲到理想目标方面真的很难达到。只要75%的 受访者表示留意到自己的财政的一个状况，比2015年 82% 跌了7%。同时只有 54% 的受访者表示会积极实现财务的目标，较四年之前下降了4%。即是大家是不是落偏了，看钱没那么大了呢？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呢？他们都是审慎购物，准时支付账单，紧密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忽视这个的管理强积金，没有检到财务目标，和没有比较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都是现代人很容易出现的问题的。听完之后就可以参考一下啦。佢系黎晓阳，《十方者之歌》。 弯月再摇一颗雪，是美好算多不多？桂花瞬间凋落，几张脸有几段情？茫茫大地在两旁，大地曾找过。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总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十方，片刻翻腾散一方，下一刻漂流水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十方，可会决定不忘也就不忘，在两旁慢慢迷失了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匆匆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十方，片刻相聚天一方，下一刻分离土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十方，想去记住最后记住几多，为十方者唱歌， 仔细地定做 满了苦赤身一个来世上十方，最好收藏心一方，未收好竟已潇洒他方，让雪花吹到唇舌上，由浪花卷到眉眼上，十 早上的时间6:43，今天早上职场 QL 入面继续都有 Winsy 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些职场陷阱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上班原来有很多隐形危机影响我们健康。 放心啦，我们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当然啦，就教下大家点样防范啊职场嘅陷阱。今日朝头早喺电话侧边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嘅，早晨啊 Vince。 系早晨， 你好啊！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咧，就系 interview 啦。咁 interview 之后，可能你嘅工种或者同公司合作嘅形式有好多嘅，有一啲咧可能系长期咁样去到投入服务啦，有一啲咧可能就系一短期嘅合约嚟嘅，或者有一啲唔同合约嘅形式啦，甚至乎有一啲咧就系、是可能断一个嘅计划嘅一个 project 去到做嘅。有冇话唔同嘅合约上面，我哋有啲咩特别嘅注意地方嘅咧？ 其实咧，我都会想讲啊，嗱，因为而家嗰個經濟啦，而家嗰個情況，其實好多公司咧都係考慮緊，即係由一個叫長工嘅安排變成一啲合約制嘅安排。咁當然咧，其實合約制喺我哋譬如人力資源裏邊個策劃同財務範咧，一齊去做一啲叫做budget 嘅去計錢嘅時候咧，通常合約咧，首先喺我哋人制，即係嗰個人手個編制。通常都不會納在人手，即係叫做恆常的編制裏邊嘅，因為譬如我哋每一個年度要去做 budget 啦，要計錢啦，通常先至會將一啲叫長工放係喺我哋嗰個嘅編制裏邊嘅啫，計將來用幾多錢啊，或者喺我哋嘅 budget 點樣去 plan 啊，去叫公司加錢啊，加 budget 啊，都係主要係睇長工。咁啊合約制咧，其實有好多佢衍生出嚟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嗱，都喺舊時嘅年代咧，通常合約制係一啲比較話慳錢嘅方法啦、啊，短期啊。叫做臨時啊，叫做嘅人手安排，通常去到呢個成本咧，盡量係撳到佢，即係話要最低嘅。咁但係其實喺近來好多嘅趨勢，就算喺大公司嘅層面，我就算我自己咧，都做過啲合約制嘅工作，有好多唔同嘅考慮點嘅。其實點解而家都會去講多啲合約制咧？除咗因為而家嗰個環境嗰個經濟嘅考慮之外咧，其實就算我自己啦，都而家開始會觀察到咧。越嚟越多嘅公司開始去多咗去請合約嘅員工，亦都好多咗。就算喺我自己去見人嗰個嘅經驗裏邊咧，都多咗好多嘅人咧，係有一班人咧係主要去揾合約嘅工作嘅。 係長工都未必係個個人想做，可能係會唔會？ 係啊，因為係有好多嘅考慮，即係成日都講緊每一個工種咧都有唔同嘅，成日都講話雙贏，有唔同嘅 win-win 嘅。長工有佢嘅好處。合約或者短期臨時嘅都有佢嘅好處，咁我覺得可以大家呢個時勢咧，我覺得都可以大家去多啲去考慮呢一個嘅叫做選擇嘅。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咁但我哋而家有咁多唔同嘅合約喺度咧，喺呢一個嘅叫做簽合約或者喺叫做履行呢個合約上面嘅啲條款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地方要注意咧？ 其實都係睇一樣，即係其實咧合約制通常合約有啲咩特別啦，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其實合約同以現時嗰個嘅情況，其實合約咧同長工其實個分別真係已經唔係好大啦。唯一最大嘅分別就係合約，我哋會有完約嘅一日嘅。嗱，長工就冇 end day 咯，大家雙方你要辭職，我要炒你，就大家跟翻嗰個合約去有個叫通知期或者代通知金去做一個叫做通知啦。咁而合約制咧，最大嘅分別就係有個員工有一個叫做 end day 嘅完約日，咁啊可以長可以短，通常可能比較頭先我所講啦，有啲一次性嘅工作可能 project 計，可能公司個立場覺得呢個 project 可能我會大概鼓勵做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可能甚至乎一年，咁就要視乎嗰個工作或者嗰個 project 去定一個叫做完約日。咁否則嘅話咧，其他嘅通常啦，大部分嘅公司主要係大公司啦，唔好講啲細先啦。佢哋主要做法其實已經同一個嘅長工，無論可能係薪酬啦、福利啦，基本上個分別唔會好大嘅。咁但係呢個樣嘢，當你去面試嘅時候咧，通常就真係要問一問，究竟要問得好清楚啦。合約咧，我會去建議咧，真係問清楚，究竟喺福利上有冇啲乜嘢需要你哋知道嗱？我嘅建議咧， 即係醫療啊，各樣嘢係嘛？ 係啦，嗱，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冇必要去問公司究竟你嘅長工同我而家你嘅合約有咩分別，其實就無謂比較嘅。其實主要都係睇你自己究竟你接受到呢一份工可以俾你嘅福利有幾多。分別會有機會會有分別嘅，但你問我咧，即係作為我哋實實都會同同事去傾，或者同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去傾嘅時候就話。如果你見到呢份合約工咧，就先無謂比較先，咁你睇翻個合約個份工作本身，同埋佢俾你個福利條件，你自己接唔接受啦？ 咁如果接受嘅，咁咪冇問題咯，繼續做呢份工咯。咁唔接受，咁咪可能要諗下，咁會唔會自己都要揾一個長嘅合約去到即係先至啱自己咁樣？ 係啦，但係咧，因為其實合約嘅工咧，點解而家會多咗人去揾合約嘅工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嗱、 啊， 譬如而家成日都講個 work life balance 係咪？ 係 啊，係啦，咁你長工其實好困身嘅。即係你長工通常都會你有少啲望唔到個原因，即係當然可以辭職嘅。咁但係咧，有啲人點解而家多咗去揾合約工咧？因為嗰個彈性真係好大嘅。我知道我有啲嘢本身可能有啲嘢我自己做緊，或者有啲嘢係去做，即係去進行緊。我唔可以好一個長時間去 commit， 即係去承諾去為一間公司去長期去服務嘅。咁我可能眼見我自己嘅我得嘅時間可能都係幾個月啦、一年啦、半年啦，或者我甚至乎一年之後我有另外一個計劃。咁喺到呢一方面嗰個合約制咧，就大家舒服嘅，因為大家已經有個即係合 agree 咗、同意咗個服務時間。咁、當然有啲亦都係所講話 work life balance， 最大一個嗰個嘅人就會係主要係媽媽，可以爸爸嘅。咁我哋見到好多時，我哋眼見咧，有興趣嚟做 contract 或者合約嘅員工，好多時都係啲媽媽嘅。佢會又係有佢自，佢唔可以同一間公司一個叫做長期嘅承諾，但係佢會用佢自己可以睇到嘅時間，佢睇到嗰段時間可以去走出嚟做嘢，或者賺一啲額外嘅錢。 嗯， 其中一班，咁亦都一班人，我哋都比較見得多咧。兩班啦，主要係轉工。又或者，誒唔係轉工，係轉行， 轉行， 轉行，或者係啱啱出嚟做嘢嗰班，即係嘅年青人。 嗯， 點解咧？合約制咧，亦都係好好嘅機會咧。嗯，俾你去睇下，究竟你適唔適合唔係一個工種啦，唔、 哦、 係一種嘅環境啦。 啊、 我因為我唔使去長期，我要去誒承諾我長期做，即係我要唔辭職噶嘛。因為通常我見工咧。HR 都會考慮你會唔會有機會有想變心啊，想轉職啊。 同埋後生仔好多時都諗住我周圍跳槽㗎啦，不如揾短㗎啦。 係啦，我哋都見到好多後生仔咧，其實佢哋都比較中意去先考慮合約嘅，因為我唔使對住你個 commitment 好大，但係佢都可以試下究竟適唔適合自己。譬如無論可能嗰個工種啦，嗰、那個即係環境、嘅文化上適唔適合啦，就算可能就算未必後生仔嘅，可能我去到我呢、這個或者你呢個年紀，你想轉行，你又唔知道適唔適合自己喎。 嗯。 咁你合約咧就是、一個好好嘅試，即係試台階俾你試下，究竟我適唔適合去做某一個工作，某一個嘅環境。 嗯， 係啦。 哦。 咁呢個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所講，對於公司嚟講咧，當然啦，你話最後做得啱，你問我係咪真係會有完約嘅一日咧，係有嘅。但係喺我嘅觀察咧，好多時咧。會有續約啦。第一，如果你其實你個工作係有你嘅價值喺度咧，其實都好難公司揾到一個理由去突然間你幫開手，你突然間要一個要 back 走你呢一個嘅 head count 或者呢個人去唔做你做緊嘅嘢咧，其實係好困難嘅。 要人教過啊嘛，麻煩。 係啦，你會續約啦，或者甚至乎咧，你喺呢間公司你用一個途徑你入咗，用一個合約制嘅形式入咗間公司。如果你對好中意呢間公司嘅話，其實咧。個機會係你可以有變，即係內部嘅轉職，轉長工啦，或者轉去另外啲工作崗位啦。彈性或者你嗰個嘅叫做你個強項係比出面一啲未做緊嘅人咧係強好多嘅、 哦， 即係你個考慮，佢公司都會考慮咗你先。 係係係，不過任何工作都好，或者任何工種都好啦，最緊要係咩咧？自己有實力。咁啊，無論係長工嗱，長工你可以話就叫大樹好遮陰啦，係咪先？ 冇錯。 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 contract 形式嘅，咁我相信咧喺即係只要自己有實力嘅時候咧，都唔怕冇 job 咯，係咪先？ 其實而家公司就算我當係見一個合約工咧，亦都唔會就算有請一個長工，就算本身嚟見嗰個人咧，可能佢背景係好多時工接工啊，但其實我哋考慮嘅咧，主要就係、是會睇佢究竟佢適唔適合呢份工啦，佢識嘅佢嘅 knowledge 啦，佢嘅能力啦，或者其實佢我哋都了解佢轉工轉工或者 contract 合約又合約，我哋都會了解個原因。其實如果所有啲嘢係合理嘅話咧，喺公司嘅立場咧，變咗你係咪做合約會俾公司會減分，其實唔一定嘅。 哦，咁呢啲大家都要注意喎、哦，即係長工定係、 啊、 合約咧，大家就可以自己選擇啦。咁啊 ，Vince 介紹咗好多唔同嘅 tips 俾我哋，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今日朝早唔該曬 Vince， 好冇問題， 拜拜。唔該曬 Vince 啊，咁啊話俾我哋知道，其實無論係長工定還是合約，只要我哋有實力嘅話咧。其实我们前途一样是可以一片光明，问题在于你自己的心态。一首的作品超逢加上新年日光，你的人生里面 见唔见到太阳？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照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偏，又是一打白象远在世道里走，你世道莫视条长远，油灯再点再窄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捱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普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闹住了电筒，车里茶烟，观众在倦，百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捱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 都会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有我们自己所追逐的太阳，其实太阳很多时都会在我们身边出现，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得到，有没有留意得到，有没有感受到它给我们的阳光呢？早上6:58，听听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转头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8年后结果换来更成熟的果子， 从没怪何以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记不到收获，何须责问为何。 对于露露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啦吓，咁啊，3月24日嘅一个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有白元浩之，如阿 O 都翻咗嚟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个朝头早咧可以呼应下小白琴日朝头早讲话，都会帮屋企人或者帮啲邻居买埋餸啦，因为 系啊， 一个人可以买晒啲餸，跟住再去翻社区嗰度慢慢再分翻啲餸俾佢哋，咁啊，大家都唔使咁多外出嘅活動啦，睇到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限制啊，人流出外嘅措施啦，除咗有啲關口會封咗啦，直情連可能公園都係局部開放啊，以至嗰啲聚眾活動最多都係唔可以超過三個人啊。咁一陣國際新視野咧，再同大家講多啲。咁但係咧，關於買餸啊，你都會想咧一次過買多少少啦。咁但係買餸呢一樣嘢咧，就唔能夠喂買完之後咧儲糧，咁最多都係儲到兩日三日咁樣，因為好多食材咧都唔襟擺啊。咁但係咧，今日阿 O 咧就揾嚟啊十樣咧比較襟擺啲嘅食材， 即係例如椰菜嗰啲 friend 啊。 係啦，有十種咧食物相對咧就係、是、或者食材啦，相對咧就係好襟擺嘅 呢啲咯。 係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即係始終喺外國生活過，你又知道其實你閒閒地你兩三個禮拜儲糧係好基本㗎啦。咁、但係香港的確太方便啦！你屋企樓下都會有超市場， 唔使外國噶，我屋企都已經係啊， 係咪啊？ 住喺啲 Shankara， 我屋企嗰度叫做 Shankara 啊嘛，幾外國個名 係啊， 山加拉咁嘅地方， 真係可能你都係講緊一個禮拜出去買一次餸，跟住就要夠一個禮拜食咁樣啦，可能會有啲咁嘅生活嘅習慣啦。咁但係如果你喂住喺城市嘅中心地帶，你又唔會做呢一件事嘅、不過近排疫情影響啦，咁大家少啲外出咧，呢十樣嘅食材咧，可能都會幫到你。頭先小白講中咗幾個噶啦，咁啊就係、是、譬如番薯啊、馬鈴薯啦、呢一類咧，澱粉質相對高啲嘅地方啦，嘅食材咧就可以咧買翻屋企，咁啊可以擺得耐一啲，而且都擺得幾耐下噶。咁你嗰陣時都有聽過啦，話打仗嘅年代咧，喂番薯啊、馬鈴薯嗰啲啊、薯仔啊嗰啲都好襟擺嘅。不過咧，個襟擺咧就 唔好千祈唔好擺到發芽喎。 係啦，唔好擺到發芽。 如果擺到發芽咧，我有第二個辦法教大家。 但係點樣唔擺到發芽呢？就係唔好擺落雪櫃啦。其實你唔擺落雪櫃咧，就冇咁容易發芽嘅。即係唔係每樣蔬果咧，你都諗住喂擺落雪櫃咧可以襟擺一啲？唔係嘅，薯仔就唔係啦，番薯就唔係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擺落雪櫃啦。 如果發咗芽嘅話咧，建議大家喺出邊咧買咩咧？買泥 係。 種咗佢， 種咗佢， 然後佢就會出翻啲好多嘅番薯出嚟，或者薯仔啦，你又可以繼續食啦，啊，搞掂。 咁啊，雞蛋都係阿 O 近期好喜歡食嘅一個食材啦。咁啊，你對健康又好，健身又好，乜都好啦。咁啊，雞蛋可以擺幾耐咧？咁啊，正常咧喺室温之下咧就擺到15日嘅。如果你放喺冰箱嘅話咧，更加可以有機會保存到一個月添。咁當然因應你嘅蛋嘅質量而定啦。咁可能你話，喂，我嗰啲咧系十几廿蚊一只嘅高质蛋嚟嘅，可能摆得耐啲又唔顶咁样。喂，你嗰啲蛋普通啲嘅，可能放我17日就过期又唔顶。咁但系普遍嚟讲都有十几日嘅呢个储存期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样。咁啊，仲有啦。啊，就係、是、南瓜啊！南瓜咧，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嘅喎。咁啊，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啦，又容易襟飽啦，亦都非常容易存放嘅。咁你見咧，Halloween 嘅時候咧，各家各户咧門口未擺個大嘅南瓜嘅。 係啊， 咁大嗰啲南瓜咧，嗰、那個南瓜唔係靠嚟食嘅。你千祈唔好。 嗰、那個愛嚟整嘅啫。 係啦，嗰、那個愛嚟裝飾嘅啫。因為你去到外國咧，其實哇好大個南瓜，嗰啲南瓜會唔會愛嚟整南瓜盅啊？好多香港人或者好多內地嘅朋友一去到外國都覺得哇正啊，係時候整個南瓜盅啊，或者喂點解當地冇南瓜餅食嘅？即係各家各户都有咁多嘅南瓜，其實可以整啲南瓜餅啊，或者整啲南瓜嘅副製品啊咁樣。咁佢哋冇嘅，嗰、那個南瓜純粹靠嚟擺嘅啫。而且咧，嗰个咁大嘅南瓜咧，我问过当地人啦，系唔好食嘅，完全。 诶，彭爷爷都讲过啦，唔好食噶嘛， 唔系爱嚟食嘅咁样啦吓。咁啊，仲有啊吓，咁仲有黄芽白啦，黄芽白咧就系冬天嘅一种咧时令嘅蔬菜，可以保长得长时间少少嘅。想食咧就掹几片落嚟啊，然后咧就用个保鲜嘅保鲜纸包住佢咧，放入雪柜咧就可以吃得耐少少噶啦。咁样，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啦。咁当然你话喂，咁嗰啲即食面系唔系啊？咁梗系啦。咁啊米系唔系啊？ 咁梗係啦，嗰啲就唔使亞歐咧，特登攞出嚟朝頭早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咧，大家咧去到超級市場嘅時候咧，都有啊抗疫嘅時候咧買食品嘅啲攻略啊嚇。咁啊，唔知呢個小貼士咧幫唔幫到大家啦？喺入貨嘅過程之中咧，都可以入得咧精靈同埋醒目一啲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要喺电话侧边问一下 Didi 先。Didi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先问一下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先。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新嘅收到两宗嘅爆水管需要封路啦，都系喺长沙湾噶。 嗯。 长沙湾嘅永隆街有爆水管，咁而家永隆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噶，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咁另外一宗咧都喺长沙湾嘅青山道咯。咁而家青山道同兴华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 嗯，咁啊，暂时系咁多啦。隧道嘅情况咧？ 诶，都系正常嘅。 哦，正常嘅，咁都系有嗰啲封路嘅措施啦，咁大家都要了解翻啦。咁近期睇到世界各地咧都话啊减少出外啦，咁如果你今日真系唔需要翻工嘅，或者咧喺在家工作嘅话咧，咁都唔好周围走嚟走去蛇出去啦。反正你走出去咧都冇乜消遣娱乐噶啦，有啲戏院又封咗，有啲饮酒嘅地方酒吧又唔卖酒，咁都唔知出去做咩啦。可能系捉下围棋或者捉下象棋去嗰啲地方啦吓。咁啊，所以都近期都同心抗疫啦，留喺屋企。好啦，唔该晒 Didi，thank you。 好，唔该晒 Didi， 咁啊， 转头， 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啦，就要揾翻阿 Barbie 出嚟啦。早晨啊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 你好啊，头先阿 O 讲开咧，就话屋企储粮嗰啲咧，你使唔使储粮？唔使，你屋企下低已经有超级市场啦。 系啊，所以我都冇话要特别去买一啲话要保质期好好嘅食材咯，咁啊随时都买到，咁我觉得暂时都还可以嘅。 系啊，你系活在幸福嘅一群啊，恭喜你！好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吓？ 今朝早咧就的而且确咧系有啲阴阴天，咁啊而且咧即系个感觉咧都系潮湿嘅，咁啊而且咧就今朝早又唔算话大风，咁但系咧。就冇琴日咧，一朝早覺得即係有一種曬同埋熱嘅感覺啦。咁但係你話佢係咪涼咧？佢又唔係話真係好涼喎，只不過純粹咧就唔係好熱，咁咧又未算係覺得好焗。咁啊，叫做陰陰地天咧，又冇太陽曬住咧，又唔會覺得好曬。咁所以咧，朝頭早呢一個嘅步速行翻去，即係如果搭車啊，或者係如果要急步行嘅話咧，咁都還可以嘅。咁但係咧，明顯地咧，今朝早可能由於冇太陽啦，咁啊加上咧又都算係多雲嘅，我自己望上頭頂咧都有厚厚嘅雲層啦咁。咁而且都叫做係比較即係個温度感覺上咧就係涼咗少少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唔好話太過掉以輕心啦。因為琴日咧我見到好多人已經著曬短袖衫啦，咁可能今日咧即係如果女士們啦，如果有一個嘅披肩啊，或者係咧袋住一件薄薄的外套啦，咁就會好啲咯。 琴日晏晝又真係好熱嘅，熱到好似夏天咁樣 啦。咁、 但係今日咧我自己同芭比個感覺咧完全相似嘅，就係咧好似突然間個温度咧爭幾度咁樣，唔知係咪濕气重少少咧，个体感又觉得哇，再冻少少啊，或者大风少少啦，咁样一阵唔知会唔会有机会落埋出雨添啊，真系啊，麻烦啦，今日嘅天气真系。不过唔好俾天气主宰心情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嘅心情啊，啊，继续生活啊。星期二啫，咁个礼拜。 如果你话凉少少咧，都几好嘅。咁啊，因为而家个个都戴口罩嘛。如果好似即系寻日、前日、下昼咁热嘅话咧， 好焗嘅。 哇，你个口罩真系顿时之间啊，已经湿晒啊。咁呢、這个都系第二个问题啊，系咪先？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啦 ，Barbie。转头我哋 office 见啦吓，唔该晒。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4至5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空气叫做。一般啊，系咪唔系话好好嘅？ 其实天气又唔好啦，市况都唔好嘅。咁你睇到股市隔晚美股又要跌500多点啦。咁你话喂汇市得唔得啊？汇市就更加之差啦。咁讲紧咧就系、是，譬如英镑啊，以至澳元咧都系跌到去一啲几低嘅水平啦。咁有啲朋友啊，立即喺度睇话喂咁低水系咪时候投资海外物业啊？咁我都系嗰句啦啊。虽然今日咧晨光大学嘅题目咧就系讲呢个英国楼。 同埋澳洲樓，咁但係咧就唔係叫大家即刻買張機票飛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得一樣嘢要做嘅啫，就係、是、同心抗疫啦。啊，唔好外出咁多，你可以喺屋企咧多做功課、搜集資料，或者研究下當地樓市嘅走勢，或者睇下當地樓市嘅十年嘅趨勢啊，或者買啲咩區域好，或者睇啲咩區域好，或者放租嘅潛力係幾多？呢啲全部你都可以喺屋企做嘅，就唔係咧搭飛機飛去，喂，不負責任咁樣飛去當地，咁呢個咧就唔係依家要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希望靠住耳朵啦，令到大家咧多少少資訊。今日嘅晨光大學講下英國樓同埋澳洲樓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系时候咧睇下英国方面嘅情况啦。睇到英镑咧都跌得几急，同埋跌得几多下吓咁啊！有一啲地产嘅仲介咧都话，喂，英国楼依家就仿佛打咗一个七折啊，定六折啊咁样吓。咁啊 ，Joyce 究竟系点睇法咧？ 嗱，其实咧汇价就一定低水噶啦，因为而家跌到八个几啦，咁由之前啦，即系十个几一路跌落去啊，咁啊，基本上系好短嘅时间啦，咁亦都咁讲啦，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咧？就最主要喺即系上星期啦，首相 Boris Johnson 啦，咁啊即系出咗一个咧，我哋叫做咧佛疫佛系嘅抗疫啊，咁即系话咧癌医治啊，有得佢爆发啦，令到人人有免疫啊，咁其实咧已经好多专家咧已经作出估计啊，即系呢个不但只系错误嘅即系抗疫方法啦，更甚就系可能会有好多人会即系死亡啊，咁好啦。咁讲到呢度关楼市咩事呢，咁你都话啦，个都有病，个都有好可能呢，即係冇免疫嗰啲呢就会死亡嘅时候，咁其实买楼嘅人少咗啦，係咪，咁可能各方面经济亦都大受打击啦，更甚就係呢佢哋冇一个好有系统嘅即係呢个抗疫嘅方法啦，即係呢有时又会出一招，有时又话封城，又话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即係招啊，但係都唔见到呢係一个好实在，即系最简单啫嘛，就系、是、戴口罩系啦。因为咧，即系我都好多朋友喺英国嗰边啦，甚至有啲都未翻嚟嘅，佢哋都话咧喺嗰边嘅意识咧，去到今日咧都系仍然咧，即系冇戴口罩啦。亦都咁讲，亦都唔觉眼咧，即系好多药房咧系好多口罩嘅供应。咁变相咧，好啦，咁呢一个其实对经济咧系严重打击噶。咁咧，好多人啦去唔到啦，即系做任何嘅投资之余咧，佢哋嘅楼市一定重创。咁嗱，如果你话今日啦，系咪应该买英国楼咧？咁我只有咁讲啦，你仲可以睇多一段时间，佢最严峻嘅时刻都仍未过。咁咧，可以在佢哋嗰个汇价再跌多啲嘅时候啦，又或者咧佢过埋咧个爆发高峰期啦，即系咁讲啦，比你而家都唔会走翻转头去英国啦。吓，而家其实最安全就变相系中国啦，已经佢喺即系抗止嘅疫情已经有成效啦。咁但其他地方咧，即係尤其是歐洲地方咧，即係仍然都喺度爆發中，咁所以咧，英國樓咧之前都已經唔貴嘅啦，咁啊今日嚟講咧，我相信會平咯，因為佢哋個經濟打擊咧，令到嚟緊應該都多人失業啊，或者好多嘅公司倒閉啊，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買咧，可以 ready 定。但是咧就千祈唔好呢段時間過去，係啦，又比較高風險嘅，對於個身體嚇，即係各方疫症狀況嘅話， 係咁啊，一定係咁啦。咁所以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留意翻啊。咁同埋即係依家疫症期間都唔好過去搞住人哋啦，人哋都同心抗疫啊嘛，係咪先？咁但係睇到啲指數係吸引嘅，即係除咗英國方面，其實澳洲方面睇到哇，澳指都跌得幾低下嚇，跌到同即係隔離鄰近嘅國家咁樣嘅價錢，哇！完全係彷彿去到我哋成長嘅階段嗰啲水位喎，咁樣咁直情好似係即係一層樓，譬如90万澳元嘅變咗40-50万咁樣。咁你覺得澳洲嘅房地產市場比較啊，同呢個英國嘅房地產市場兩個地方邊個可取一啲咧？既然兩個國家依刻都係相對幾低水， 其實咧而家就全球啦，即係幾個重點嘅國家咧，都貨幣都平噶啦。咁咧你話澳洲平咧，確實係嘅。咁如果咧你係會去嗰邊移民啊、讀書啊，咁其實而家去置業咧係一個唔錯選擇啦。咁當然啦，佢哋而家又係抗疫當前啦，即係你亦都 可以去到那边买到物业啦。咁但系咧，澳洲咧就之前咧做咗一啲政策啊，就系咧即系话悉尼啊，同埋墨尔本啊，佢就你如果新入去买物业啦，甚至乎你系即系一个移民新移民嘅人啦，咁啊唔可以喺嗰边即系居住啊。咁所以咧，你又要睇翻啦，澳洲嘅政策咧就向来咧严谨过英国好多嘅。咁啊，英国咧就系啦，一睇就知啦，即系好随意嘅，就俾你咧资金咧进出啊，好容易。咁澳洲唔系唔容易，而系咧佢之前嘅政策咧，即系未有大变动啦，即系之前咧香港人啦或者非澳洲嘅人咧，只能够买新楼，咁咧又唔可以买二手楼，咁变咗咧，你喺选择上边咧就少咗啦。咁其实咧，我当时睇过啦，好多嘅新楼咧系比咧当地二手楼系贵好多嘅。咁同埋咧，佢哋当地人咧就唔会去买呢啲全新楼嘅，啲全新楼全部咧就出国系啦，俾即系香港人买啊，或者其他国内人啊，唔同嘅国家嘅人买。咁所以呢个就要留意啦。我就算俾你嗰、那个平咗嗰個匯水，咁但係咧，你買嗰個物業咧係貴咗嘅，其實你都係好難有升幅啊，因為我見有好多人買咗澳洲樓咧，我見唔到有一個極之大嘅增長，只可以話佢愛嚟住咯 ，OK 嘅，咁但係就唔會話哇賺幾倍啊，即係話好似香港咁樣賺幾倍咁，咁啊冇呢樣嘢，咁所以你選擇物業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同埋咧真係要睇清楚咧佢哋嗰個政策啊，佢楼市政策，因为佢系做咗好多方面嘅嘅辣椒喺佢哋当地，咁亦都咧佢哋要打一个咧海外人嘅税制，咁反之英国咧就冇咁多呢啲嘅辣椒啊税制啊，咁佢都系用翻英国当时而家正常嘅税制啦，咁啊亦都系自由买卖啦。更甚就是他哋始终是一个即金融中心啦，即如果对比在澳洲，咁好多欧洲的即有钱的人啦，甚至乎他哋想去英国住的人啦，甚至乎去读书人都会在那边买楼，咁所以呢个就要比较啦，即睇下你自己是本身买楼的用途是爱嚟点用咧，跟住你再去做决定啦。 究竟个资金流动性大唔大咧？咁啊你买完之后，咁究竟容唔容易放租或者放售咧？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咯。不过唔系叫大家呢一刻就即刻，喂，好似几抵，即刻飞过去咁样。我深信阿 Joyce 都傾向啦，依一段時間都係持盈保泰一啲先啦。 好唔衝動先，嚇睇定啲先，係啦，呢個時間一定要。 你依刻覺得底，可能下一刻再底啲嚇，咁所以呢個未必係一啲本身嘅原業主或者擁有物業嘅人樂見嘅事啦。不過真係嘅，即係無論係股票市場以至咧樓市各地嘅樓市咧，都有升升跌跌嘅情況出現嘅，咁唔會只升不跌啦，亦都唔會只跌不升嘅。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系啊，可以咧俾到一啲新嘅资讯俾大家参考一下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嚟自呢一队系本地嘅组合 Modern Children， 有佢哋嘅 Gus。而家咧要去到海外投资嘅话咧，其实要更加大嘅勇气，仲要谂埋咧就系疫情啊各方面 咧。 系 啊， 啊，真系噶吓。好啦，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荃湾路德围截获一名怀疑违反强制检疫令的男子，由救护车送院。事发在午夜左右，涉事男子在路德围一间的食店用膳期间，有食客发现他怀疑带有检疫手带，于是报警。警员到场将男子带到店外调查，并通知卫生署人员到场处理。職員為男子量度體溫，之後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西班牙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突破3萬宗，超過2100人不治，疫情僅次意大利。當局說近4000名的醫護人員確診，佔全國病例總數超過一成，說他們沒有足夠的防護裝備。在疫情最嚴重的首都馬德里，市政府營運的殯儀館宣布，由於裝備短缺，星期二起暫停接收屍體。政府發表聲明，說副首相卡爾沃因為呼吸道感染入院，正是等待新冠病毒檢測結果。意大利再多601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数字连续第二日下跌，亦都是自上星期四以来死亡人数增幅最少的一日，累计6077人不治。确诊病例就新增4789宗到63900多宗，增幅是 8%， 是自疫情上个月21号爆发以来的最低增幅。意大利政府星期一起进一步收紧封城措施，禁止民众在国内旅游，所有非必要的生产暂停。总理孔特说，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实力受到威胁，需要国民共同努力。又说虽然疫情似乎有所缓和，但民众不能够放低戒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停火，以保障衝突地區的脆弱平民免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古特雷斯說，現在是時候結束衝突，集中精力為人民的生命進行真正的戰鬥。又說受戰火影響的民眾是最脆弱的一群，亦都是受病毒攻擊的最高危群組，現在應該開闢一條走廊以挽救生命。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加强协调应对疫情，发达国家应该大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又希望推出一篮子的计划，应对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冲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咁另外，长沙湾嘅永隆街有爆水管，而家永隆街全线封闭。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噶，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人类为咗征服天空，发明咗飞机，但点解初尝飞行滋味冇耐，就将呢项咁美妙嘅发明变成杀戮工具？战斗机的出现 点扭转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嘅作战方式。率先将飞机应用喺军事行动嘅国家，系咪可以力压群雄呢？一飞冲天之战斗机时代，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七点三十六分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要话俾大家听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朝头早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咁啊，翻到嚟嘅时候啊，除咗白云浩之外，仲有 O 喺度。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啊，真系环球嘅所有嘅国家咧，都无一幸免啊。讲紧就系咧呢一个肺炎疫情嘅情况啦，而咧政府所做嘅一啲相应措施，咁啊，同大家睇下澳洲方面啦，澳洲嘅政府咧就下令啊，娱乐场所咧就关闭啊吓，咁啊，有超过咧55,000嘅民众咧，琴日就嘗試登入政府的網站申請失業救濟金、是真事來的，因為很多娛樂場所關閉，那你不知道關閉多久嘛，關閉兩個月，那都有些人是兩個月、沒得入去、叫做賭場那裡開工啦，這樣那就沒辦法了，要申請失業救濟了，這樣那所以這個才是估計近排即係世界各地嘅股市跌市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因為好多嘅國家啦都係福利主義或者福利係大過天嘅，咁佢哋嘅國民咧一有啲乜嘢事咧，佢哋就會攞失業救濟嘅，咁嗰個失業率咧帶嚟為政府嘅負擔咧係相當龐大嘅，而呢個相當龐大嘅負擔咧，大家都睇唔到目前有前景啊嘛，咁所以對未來咧就個憂慮情況啊，同埋對個市況咧就睇得好淡好淡咁樣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去反映。你諗下，才不過澳洲嘅賭場啊、酒吧嗰啲都封咗兩日，定係將唔夠一個禮拜啦。總之，咁已經有55,000嘅民眾已經嘗試登入政府網站申請失業救濟金。咁如果再疫情再持續，咁啊再封得耐啲，咁又會有幾多人咧去申請呢個失業救濟金咧？呢個真係好值得大家深思嘅一個課題嚟嘅。咁啊，另外啦，澳洲旁邊嘅新西蘭咧，全國啊確診嘅人數咧增加到咧大概係102宗啦。咁啊，新西蘭方面咧應該就48小時之內咧會封關嘅啦。咁啊，要聽翻當地嘅叫做官員去講翻啦。咁啊，先為之準確嘅咁樣。咁你知澳洲啊、新西蘭都好多香港嘅朋友有啲親戚啊，或者 移民咗去當地啊，或者有啲親人喺當地，咁所以都係時候朝頭早咧， 特別關注啊！呢個真 係係啦，聽到呢一類嘅報道咧，你真係打個視像電話又好，叫做 send 個短信。 啱啊！而家人哋差唔多 lunch time 啦，咁你又可以傾下偈，問下佢食咩啦咁。 係啦，咁你係出於關心咯，就唔係出於八卦咯。我聽到電台咧就話，喂，你啲賭場封曬喎，咁樣，咁你就可以用一啲比較關心啲嘅語氣，點啊？好似疫情喺當地都幾嚴重喎，咁啊，你哋夠唔夠口罩用啊？有冇生活嘅必需品啊？咁其實就散發一種關懷啦，同埋愛嘅感覺啦。咁其實已經足夠啦。咁大家都呢段時刻要互相守望啦，因為真真正正進入咗非常嘅時期啦。你睇到世界各國咧都喺度封關啊，或者啲娛樂場所咧都停止曬咁樣啦。咁你譬如睇到英國方面啦，英國嘅全線嘅 M 字頭嗰間快餐店咧，全線落閘。 系 啦，新西兰都系，咁Scotland 都系，咁就呢啲全部都系要留意嘅一啲新聞啦。咁当人哋呢啲咁方便嘅一啲美式嘅快餐店啊，都去落闸嘅话咧，咁就证明个疫症都几严重下咯。咁亦都唔希望大家外出啦。譬如澳洲咁样，有好多食肆方面咧，都系啊门口叫做门口咧就系俾你买外卖嘅，咁就唔俾你进入去堂食咁样咯。咁香港人就睇到呢啲新聞咧，就感觉就自求多福啦，因为我哋啲公園仲係有開嘅，咁當然都唔希望大家聚集喺公園啊，上曬去行山嘅地方啦。不過即係起碼仲，你話喂真係頂唔順，唞一唞氣，十分鐘、五分鐘，你都可以喺公園快速行一個框咁樣，咁都算係咁噶啦。我覺得 而家香港嘅山徑咧，我發覺多咗好多外國人， 係咪啊？ 因為喺香港咧，就有好多外國人其實係住喺香港嘅工作嘅。咁佢哋即係人喺香港，咁佢哋而家即係無論航班定還是檢疫措施或者入境相關條例咧，佢哋都繼續咧係留喺香港生活先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而家 home office 啦，咁佢哋亦都未必係有工作做咧。我發覺山上面多咗好多外國人， 係啊，咁所以就 乜嘢語言都有。 咁佢哋有冇戴口罩咧？我想問一下啦。 山上面佢哋系冇戴口罩， 系咪啊？ 我自己目测到 系咁，即系如果有机会都下次同佢哋讲翻声话，如果行山嘅话，都希望你戴翻个口罩啦，因为而家 人一多就应该系啦， 系啦。咁始终依家好多人上山啊、行山咁样啦。咁啊，想讲嘅咧就系、是、其实疫症咧，除咗影响好多唔同嘅行业啦，譬如你话喂做赌场嘅冇得做，做酒吧冇得做，你而家香港都系啦，酒吧唔卖酒啦，咁样都唔知卖咩啦喺个酒吧入边。 咖啡啊，我见到有一啲有一啲酒吧咧，即刻可以轉型喎。 係咁，嗰啲係叻啦，因為佢有錢買部咖啡機啦。 我自己認為咧，佢哋本身係因為除咗係有做酒嘅生意 之外，仲有其他嘅飲品， 本身都已經有啲即係有啲material 喺度㗎啦，有啲嘅叫做 機器啦、咖啡豆啦。 咁你咪變咗可以即刻就我哋既然而家政府有新嘅政策嘅，我哋就轉一轉策略，咁唔賣酒，咁都要做生意㗎，係咪？租都要交㗎，人工都要出㗎，係咪先？咁咪唯有轉。咁则变，变则通，希望系咁。 变得到嗰啲固然即系好啦，不过大前提系，就算你转咗做咖啡店，又有冇咁多顾客出外去饮咖啡咧？呢个都系要谂嘅。咁啊，除此以外，你以为喂，咁拍 YouTube 片系咪大细啊？咁样喂，原来咧睇翻 YouTube 入边咧，好多嘅创作人咧，有一批咧都突然间咧收入大减，或者冇人睇佢啲片。你估下 YouTube 嘅世界，喂，今时今日，喂。唔可以出街，咁你一定係睇呢个视像嘅视频呢係有好多嘅生意啦，你会睇下一啲网上學習啦，琴日都讲过啦，咁球赛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视频都大行其道，好多人睇呀，搞笑片啦咁样啦，咁唯独有一种片呢冇人睇喎，小白你估系乜嘢？冇人睇，即係完全冇人睇，即係原先呢有10万 kickway 嘅，依家得返10000啫，係成个板块，即系成个系列，成个 category 都系咁样。 系咪同疫情太过脱轨嗰啲啊？ 唔系，反而同疫情超级相关。就系咧，嗰啲关于坐飞机嘅 YouTuber， 或者叫做试食飞机餐嘅 YouTuber，俗称咧呢个 谂到有呢个 category， 呢个 category 叫航空迷。 咁有啲朋友都係噶，日日都想搭飛機，日日都想飛嘅。咁香港人都係啦，即係周知無日都想飛嘅，即係喺冇事冇幹冇疫情嘅情況底下嚇。咁咧好多 YouTuber 咧，原來咧成日都會記錄自己咧食唔同嘅飛機餐啦，或者搭飛機嘅一啲體驗啦。譬如彭爺都係啊，有陣時坐下啲頭等啊咁樣，或者嗰啲商務客位啊，跟住話俾你聽啊，今次咧嗰、那個menu 咧，原來咧轉咗啲菜式啊，今次咧多咗魚子醬麵包啊咁樣。打個譬如咁樣，咁呢啲彭爺冇拍 YouTube 片啦，不過其他 YouTuber 會做呢件事噶嘛。咁等到咧一啲冇錢搭商務位嘅朋友，或者未體驗過商務位嘅朋友，都哦原來商務係咁嘅，或者頭等係咁嘅咁樣，咁可以呢啲片啊平時好多人睇，但係今時今日咧完全冇人睇，因為大家咧對飛行咧或者咧由 A 地方飛去 B 地方旅行咧已經冇咗嗰個期盼啦。完全咧系对呢啲航空啊或者飞嘅热情咧大幅嘅减退啊吓咁啊睇到咧原先譬如当其中一个 YouTuber 啦系啊咁咧佢就以咧拍自己咧不断搭飞机为生嘅咁样啊原先累积到咧190,000嘅 followers 啊即系追踪者噶每条片咧都几乎超过咧100,000嘅 click rate 啊吓咁都唔讲得少啊但系咧佢形容啊意大利咧宣布啊封关边境之后咧影片嘅浏览量咧开始持续下降啊吓。更加咧有啲片只系得咧20,000人睇过啫咁样咁啊世界各地嘅民众咧旅游嘅意欲大减咧不仅啊观众嘅人数暴跌啊呢啲航空迷咧喺创作新影片上边咧亦都创作唔到啦佢自己本身都冇得飞佢点样拍啲自己飞嘅片俾你睇咧即系源头地已经减少咗个创作嘅。嘅方向咁樣咯，亦都即係 飛機餐啲廚房都冇開工啦。 係啊，你知唔知好多咧旅遊 YouTuber 咧？我估你都識好多啦，消失的地圖，佢真係一個月入面有3-4個 trip 噶嘛，係咪先？即係有啲譬如你之前訪問嗰啲，譬如去韓國都去3次，跟住咧啊，今個月我又飛啦，仲飛得密過啲空姐噶嘛？有啲旅遊達人或者旅遊家或者旅遊 YouTuber 嗰啲好瘋狂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就都影響到佢哋嘅生計咯，或者呢段時間都冇得飛咯。咁佢哋冇得飛，我哋喺YouTube 嘅世界又冇得睇一啲新嘅飛嘅片咁樣。咁除非同你讲话，哇！我而家戴住个口罩啊，原来咧世界上有一个骆驼咧仲可以飞嘅，咁当然都唔鼓励啦。咁但系唯有拍呢啲叫做极端啲嘅 YouTube 片咧，你先可以逆境求生啊！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你如果本身系做开旅游嘅，喺呢段时间仲点样旅游法咧？咁样 而家咧好多因为疫情关系咧，即系无论系譬如酒吧。或者好多唔同嘅行業咧，受到唔同嘅人力資源嘅上面嘅限制啦，係咪先？咁我哋譬如我自己咧喺德國有親戚嘅，咁佢都有同我講翻而家德國嘅情況係點樣咧？佢就話對嗱，因為疫情關係啦，的而且確有部分嘅譬如鎮啊或者城市咧，佢哋都真係封關嘅，即係甚至乎自己城市對其他國內嘅城市，佢哋都係封關。咁佢哋甚至乎咧年輕人咧咁啊唔需要咧就係工作嘅，唔需要工作意思即係譬如話咩？因为他们刚才你所说的有些快餐店他已经 close 了删了原本有些年轻人他要上班的没得上班啦好啦多了的人力资源怎么算呢、原来当地政府有些方法的他就是说要求那一班的后生仔可能都会用他们、或者补贴一些的资助给他们、他们做什么呢就去到咧就關懷其他嘅老人家，或者負責咧就做送餐嘅服務。 咁幾好、 啊，係啦，即係嗱，我雖然呢一間嘅快餐店啊，你哋成班學生仔冇嘢做啦，但係原來有另外一間，譬如叫阿歐廚房咁樣啦， 咁啊再開嘅， 咁佢咧就專係做一啲外賣嘅服務。咁喺呢個時候，外賣服務一定咧就係、是。唔夠人手喎，唔夠人手嘅時候就即係政府就會調配不如同翻佢哋嗰個社企講，就利用呢一班嘅年輕人，等佢哋可以做一啲送餐嘅服務， 咁咪唔使咁多人攞失業救濟咯。 佢哋又可以維生，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呢間公司突然之間需要嘅人手。咁我諗社會上面係好需要，譬如參照呢啲嘅方法咧，做好多人力資源上面嘅調配。咁而家你話疫情係出現咗。個問題我哋點樣去到用一個大嘅智慧去到克服佢，或者令到大家用一個快啲、聰明啲嘅方法解決咗現時一啲嘅燃眉之急。我諗都係要大家要去集思廣益嘅。 講得好啱嚇，咁啊，希望即係政府都諗計仔啦嚇。除咗封呢封路之外，有冇啲 aggressive 啲、積極啲嘅方法咧？處理一下一啲民生嘅議題啦。咁啊，世界各地都係嘅，唔單單係香港咁樣啊。希望大家咧共同度過啦呢一段時間。 首嘅作品，佢系陈雷《不想回家》。出面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小白头先陈雷嗰首作品叫咩名话？ 不想回家， 系啦，迪利亚里都不想回家喎。 哎呀， 英超啊暂停啦，呢、這个非常嘅时期咧，球员就应该咧留家抗疫嘅，但系咧总有啲人咧唔生性嘅，以致嘅英格兰国脚啊，迪利亚里咧就俾传媒影到啦，佢连续两晚啊，系连续两晚啊，出咗去夜蒲、啊，报道一出咧。啊！迪利亚里梗系俾人闹爆啦！根据英国啊《太阳报》嘅报道咧，迪利亚里啊日前咧就同啊女朋友去伦敦一间著名嘅酒吧夜蒲，结果咧尽兴到底啦，玩到几时咧？玩到凌晨4点先肯走。咁啊有叫做喺酒吧嘅人咧爆料啊，向传媒啊联赛暂停咗之后咧，有一班球员咧都唔会自己隔离嘅，第一时间咧计划就去边度玩啊，咁啊、酒吧咧当然系佢哋嘅首选啦、啊，咁样迪利亚里咧同啊女友啊更加系铁脚嚟嘅，经常都玩到唔舍得走咁、啊、样。除咗迪利亚里咧，佢前队友啊依家效力咧曼城嘅基尔霍加啦，以及咧南越亮嘅中场马列斯啊，都被影到近日咧喺呢个夜场嗰度笑闲、啊。 哎呀， 近排即系英超嘅球员咧，真系唔多生性啊！之前都有同你讲过啦，话英超嘅球员咧冇波踢嘅时候咧，又沉迷赌博啦，有啲啊债台高筑啦，有啲啊乱搞男女关系啦。我都记得自己喺今朝 sport 同你讲过，真系希望佢哋乖啲啦。系啊，平时踢波踢得咁叻，咁嘅其他方面点解会做得咁唔守规矩、唔守纪律噶？咁样真系。即係作為球迷嚟講啊嚇，咁啊真係有陣時真係要離開呢啲偶像級嘅球員一陣間啊，因為佢完全感受唔到有悔意咧，到時真係將個疫症咧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傳播咧，咁就麻煩啦。咁啊，琴日咧仲有一場波啊，仲有一場波踢嘅，咁啊講緊咧就係墨爾本城啊對呢個紐卡素噴射機啦，咁琴日都有講過就係澳職方面嘅情況，但係咧。澳職方面呢依家都要諗下計啦，究竟啊佢哋嘅餘下嘅比賽會唔會如期閉門進行呢，咁樣咁今日就會有結果㗎啦。咁澳職究竟停唔停啊，咁澳職嘅聯賽呢就其實係澳洲足總呢同埋11支嘅球隊代表呢會進行會議啦，商討呢今季餘下嘅常規賽嘅安排。原本呢會有落實嘅方案㗎啦，不過呢消息指呢由於牽涉呢太多啦，有關嘅決定呢要經過多方面嘅詳細考慮，所以最快要到當地時間今日才會正式公布，所以昨日另一場的澳職的紐卡素噴射機主場對墨爾本城的比賽就會閉門進行，不過另一隊柏斯光輝對西部聯的比賽就有機會宣布取消，所以即係球迷們應該近排留在屋企就啱嘅，不過可唔可以睇到波咧，真係未知之數啊嚇。咁至於你話喂本地方面嘅體壇啊，有啲咩係要封閉噶？咁啊先講咗呢個啦。香港體育學院咧就宣布全面封關啊嚇，咁啊即係全面封閉啦。由於咧呢個疫情影響啦，香港已經有三位咧居於體院嘅空手道運動員確診啊嚇，作為咧香港嘅體壇最重要嘅訓練基地咧，體院就宣布啦，25号起咧就封闭15日啦吓，呢个举动咧就系要减少人流啊，降低风险啦。咁其实咧呢一个亦都系历史入面咧。體育學院即是香港體育學院第一次去封閉15日嘅啫，咁希望大家都知道疫情有幾咁嚴重啦，同心抗疫之餘咧，仲希望咧病菌咧唔好喺聚集嘅過程入邊咧傳播，咁運動員咧都乖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們咧都應該學乖一啲啦，少啲減少外出啦， 人类历史上啊，奥运会咧其实就未延迟过嘅。咁啊，今年度嘅奥运会唔会喺2020啊，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啊，那个零字啊，即系鸡蛋变咗香肠。 你嘅分析，即系作为日本达人， 千祈唔好话，千祈唔好话我嘅分析啊，呢啲我都唔敢分析啊。 唔系，即系你嘅估计咧，如果估计应该都要迟一年啦，小白。 嗱，我咧就纯粹啱啱咧就喺日本嘅网站上边咧，咁啊嚟自朝日新闻嘅，咁佢哋亦都弹咗出嚟咧，就话到日本方面咧，其实同香港嘅报道咧都相。 當之吻合啊！咁啊，亦都咧就係引述翻咧就係美國方面嘅消息啦，就話到延遲咧。嗱、这、呢個消息講噶啦，就話延遲已經決定咗、 哦， 即係睇翻佢哋個 grammar 咧，佢哋就係話到，即係新聞方面就話到延期咧就已經決定咗噶啦，不過咧就有待咧就正式公布噶。咁啊話到咧會係2021年咧，即係真係叫做雞蛋變香腸啊！嗰、那個嘅理論咧就係、是、似乎係最高啦。咁啊由於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咧嘅關係啦，咁所以而家令到咧就好多嘅國家越嚟越多啦、嗯，包括咧就加拿大啦，仲有就澳洲嘅選手啦。 你搞啊！今年如期搞，我都唔參加啦。 係啦，咁啊唔參加咁其实呢一句说话都搞到咧，就系日本非常非常之头痛啊！就连埋日本自己本身国内嘅体操协会咧，其实佢哋都系主张咧，就系不如延期啦咁样，因为咧而家已经唔系讲紧有几多运动员参加，而系讲紧参加嘅运动员嘅安全同埋佢哋嘅健康问题。咁呢樣嘢呢就真係更加頭痕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咁聖火呢咁已經去到日本啦，係咪先？咁但係聖火呢就將會喺26號，今日24號啦，原本呢就26號開始喺福島縣嘅一個足球設施嗰度呢就正式開始嘅。第一棒呢亦都原本就決定咗呢就係由呢一位即係之前嘅日本女足嘅代表呢就去到呢就全先嘅。 係、哦。 咁而家呢路线都有㗎啦，又话福岛县出发啦，跟住栃木啊、群马、长野、岐阜等等啦。 咁全唔全呢？ 係啦， 是全。 咁又全唔全呢？咁样。報道呢就話都係會如常啦，就正如之前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話到今年呢係會如常嘅。咁但係而家又即係朝日都會出咗呢就係呢啲嘅新聞報道啦，係咪先？咁唔好就話淨係奧運啦，我哋矛頭都講返譬如歐洲足協啦，又話宣布2020年嘅5月舉行嘅歐聯歐霸女子歐聯都已經係延期啦，係咪？咁你話奧運延期定係如常呢？小道消息就聽咗先，佢哋啲 push 即係佢哋嗰啲叫做快閃新聞呢都睇咗先，都話係2021年嘅。咁啊，如果正式咧，官方即係譬如東京奧運啲奧委會方面公布咧，咁啊有待稍後再繼續同各位聽眾一齊跟進啦。 港元7.756，日元110.89，瑞士法郎0.982，澳元0.588，加元1.448，新西兰元0.574，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76。日经平均指数报17,398点，升5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88美元，卖出1,566.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青衣路回旋处近住长青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青衣路回旋处近住长青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长沙环嘅永隆街有爆水管，咁而家永隆街全线封闭，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去永隆街啊，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去永隆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转，我们是 解放屋行山团。 大埔墟去太和是一条风景优美、四季景色千变万化的特色路线。大埔和太和的朋友开团了， 成哥之路。但是有没有亦都遇过一日可能要拍好多个 MV 的 要求？有，绝对有啦， 一日三个， 系咯， 唔止， 我唔止添啊！ 我最高纪录一日拍八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八点零八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欧小白同埋彭仔。Hello， 早晨。 喂， 早晨啊，彭爷爷。 早啊，阿欧，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喂，今日咧就话星期二啦，系咪？系呢个三月廿四号，系咪？ 系啊。 哇，今日农历三月初一啦。 系啊，几咁快咯？系啊。 你今朝有讲过咩？ 我今朝有讲过啊。 哎呀，系又似嚟 啊！赢咗 今日啊，呢个适宜做啲咩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冇睇添。 你讲完适宜做啲乜嘢，我哋再讲埋天气。今日天气麻麻地啊，彭爷，好系咪？ 今日啊， 你望出去睇 啊，都系嘅，出边都系灰蒙蒙咁样咯， 系啊， 都系春雾咁样嘅状况啊。 嗯， 其实都好配合呢个春天嘅。 系适宜做咩啊？瞓觉，留在家中，减少户外活动咁系嘛？ 系啦，就唔好博大雾啦，出面出 系啦，冇得博大雾啊， 唔系咯，要正正经经啊，做嘢啊， 知道 啊？喂，冇啊，即系个人咧就老老土土嘅，白白怪怪咁咧，有传统啦，咁所以咧都会咧睇下呢一个通胜噶嘛。咁啊，既然今日三月初一，即系除咗有啲朋友可能唔知系咪初一十五食斋啊， 系啊系啊， 之外啦吓啊，咁啊都睇下啊，原来话今日咧就系。既开市啦、入宅啦、开光啦，同埋都如果系嫁娶咧，今日都传统嚟讲啊，中国人啫吓，即系百无禁忌，有好多朋友今日咧都唔系咁好嘅日子咁讲，咁啊，但系适宜做啲咩咧？原来话今日三月初一咧就适宜做呢一个动土啊、安床啊，咁啊，要唔要执床啊？要换床啊！ 要啊， 另外 换咗床单得唔得？ 定盟啊，定盟啊，即系想话系结婚、订婚嗰啲之外咧，可能同人哋做合约啊嗰啲咧。 定盟原来签合约嘅意思，系啊，唔系净系海誓山盟。 攞个参考啦吓， 系啦，传统尊重 系传统尊重啊。不过你讲开嗰啲婚礼啊，嗰啲咧，即系红事白事啊，近排都系好多国家咧都。減少啲人出席，甚至乎禁止咗啲紅事白事，要即係延遲咯，將好多紅事白事咯，係啊。 早嗰輪咪見到喺啲社交平台咪話係外賣飲宴嘅， 係啊，外賣飲宴，係 啊，係啊，我見到喎， 係啊，但係嗰個最後都俾人鬧啊，你知唔知啊，彭爺？ 因為唔環保啊。 唔系啊，除咗唔环保，你讲啊， 好似话要啲宾客都系坐足成晚。 系啊，所以其实咧系对新人好自私啊，好多网民都会讲啦，话喂，咁你又唔俾人哋食，要人哋带走，但系你坐足未一样，虽然你话戴足口罩啫，即系你对新人系想大家做叫做报警版，同你影啲靓相啊，或者影 啲矛盾咯，做 系咯，即系 咁啊，呢啲人家嘅私事啦吓，对啲宾客同佢就私人恩怨嘅呢啲。 不过你讲开就分享下。 不過咁喎、如果即係採用一個咁嘅做法咧，都未必係而家最可取喎，因為你始終都要啲人行出去街道去攞嗰啲外賣喎。 係啊，所以都係唔係好去攞 嚇？心意慳翻算啦，可能。 係啊，依家興網上證婚喎，外國方面 係咪啊？ 係啊，個律師 FaceTime 咁樣同你證婚，咁唔知係咪新方法？ 一對新人使唔使分開兩方？ 要啊， 分开两地， 要啊要啊，咁、分开两个镜头咯，至少要。 人哋啱啱结婚，你嘅人就分开， 分开两个镜头啦。系依家 疫情之下，真系 非常时期啊， 可能啊。 系啊，咁啊睇埋，即系除咗疫症点样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咧，仲、要 睇下个市啊，最 紧 要。 系啊，琴日咧美股又要冧落去啊，咁啊今日唔知 咁啊，我撒退先啦。 系啊，喂， 转个头八点半前先再同你倾过啊。 好啊好啊，唔该彭爷， 转头再同彭爷倾。 谢谢你。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咁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今日咧就请你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咁啊，话睇到哇，琴日港股表现真系都几差下吓，咁啊，隔晚美股亦都唔好喎，咁啊，今日有冇机会个市都系继续啊往下沉落去咧？ 我今日睇翻咧，就亞太區股市，尤其是日本股市方面，又唔係咁差，又好翻啲嘅。咁、我諗最主要就其實琴晚美股方面咧，就都由低位都收窄翻一啲跌幅嘅。咁啊，最主要都係美國啦，就加碼啦，就推即係進一步量寬啦，同埋刺激經濟嘅措施啦。咁雖然咧就暫時個效果都未係好明顯嘅，但係你其實你一路加上去咧，嗰個係量寬又好啦，或者係嗰個財政政策又好啦，咁其實就慢慢累積嘅話咧，個效果就會慢慢係顯現。當然就始終呢個疫情嘅問題就唔係話純經濟問題嘛，咁你就唔可以單靠咧就泵水一時三刻解決個問題嘅。咁但係起碼第一就係即係嗰個係量寬嘅，你就可以係可以盡量避免咧，就好似之前咧大家擔心就會有一啲係斬倉啊，或者係啲call margin啊，或者啲流動性緊缺嘅問題嘅，咁可以舒緩咗佢。咁第二就係下一輪咧，就其實真係要睇財政政策啦，我覺得，因為你對抗呢個疫情咧，你靠泵水係唔夠噶嘛，或者係唔係即時睇到個效果噶嘛？但係你而家好多企業就真係因為全世界都好多地方封頂啦，好多地方咧經濟活動方面停頓咗啦。咁包括香港琴日特首都有講啦，即係可能好多嘅呢個係酒吧啊、食肆嗰啲都可能會即係個限制營業嘅因素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嗰啲行業就會受到影響噶咯噃。咁就變咗咧就要用財政政策，可能咧會唔會話？直接幫一啲係企業去諮詢啦，或者係交租啦，或者一啲補貼啦，令到佢渡過呢個係難關啊嘛。因為嗱，疫症一定會過去嘅，但係咧，如果你間企業咧係唔能夠捱過呢個係問題嘅，咁你就算呢個疫症過去咗之後嘅，你都間企業都唔見咗啦， 真係啊， 嘅問題又上升啦，跟住咧又有另一個社會問題出現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諗全各個世界嘅政府方面咧，都會加大嗰個財政政策咧，希望可以幫助啲企業去渡過呢個難關啲咯。 咁政策到唔到位咧，就唔係一出完之後或者通過完之後咧，嗰一刻反應得到嘅，真係要少少時間去觀察啊嚇。咁希望力度就盡量大一啲啦，即係特別頭先 Kenny 都提到香港方面有好多朋友即係做開嗰啲酒吧啊、夜市嗰啲，佢琴日真係简直是晴天霹雳，再加上是世界末日了，他都想不到自己那间酒吧不卖酒可以卖些什么东西。这个真的头都痛埋，不过都明白的，同心抗疫嘛。但是之后政府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政策去支援这些企业呢？你现在就说喂 叫做政府叫你封你就封啦，咁封完之后有啲乜嘢糖派翻俾佢哋先，咁如果唔系到时不了了之，就真系咧苦了一班咧，即系开铺头嘅老板们咁样啦。 呢个好重要噶，咁啊，同埋都睇翻其实嗱，内地咧而家反而相对嚟讲嘅情况系好咗啦， 系啊， 因为好多嘅即系企业方面啦，复工复产啦，尤其是制造业嗰啲话咧。大部分可能都恢復翻，起碼都八九成㗎啦。咁就甚至冇服務業添，服務業就係上個禮拜開始都有講啦，內地就話開始都慢慢係復工啦。咁復工率方面咧都有60-70% 啦。咁你見到內地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政策嚟到去推動翻個經濟啊，刺激翻嗰啲係經濟活動嘅。咁所以變咗就其實政策呢個因素咧好重要咯，就你復甦得繁快嘅話咧，其實就好睇政府嘅幫助。 係咁啊，希望即係政策可以到位啦，都係嗰句。咁啊，轉個角度睇埋港股方面嘅表現啦。咁啊，睇到琴日恆指咧都要失守啊，22,000點嘅。咁啊，琴日咧就跌啊1,108點啦。咁基本上咧就將上個禮拜尾嗰個升市咧就全數蒸發㗎啦。咁啊，今日個市方面咧又係咪打回原狀，定還是又有能力啊？又彈翻1,000點咧，依家真係上上落落1,000點咧， 係啊， 等閒事啊，係咪 ，Kenny？ 因為你嚟到嗱，第一首先個恐慌情緒都仲係困擾嘅。第二咧，有時你跌到依一啲位咧，即係嗱，有啲人覺得恐慌可能會繼續係沽，但係調翻轉頭睇，有啲人又可能覺得估值其實如果你拉長啲睇，可能2-3個月之後咧，其實疫情過去咗之後。冇呢啲價位見翻噶咯，因為而家好多嘅股份方面咧個股值其實真係都係吸引，就算個大市個 P book 都去到1倍啦，咁係一啲歷史性嘅低位嚟噶啦。咁係爭在你個投資個著眼點係睇要聚焦依一個禮拜啊、一刻啊，定係講緊係2-3個月之後啦？因為唔同投資者有唔同嘅投資時間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就會形成咗咧，其實係個市喺對呢啲嘅關鍵位咧係會波動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就算你見底嘅話咧，你都未必一個 V 型噶嘛，你可能一個參差見底噶嘛。咁我覺得而家就試緊一個底出嚟咯。 係咁啊，希望個底部快啲試得到啊！咁大家唔好成日話摸底啦，反而係知道個底部，你先可以進行下一步嘅操作啦。嗱，講開咧一啲散户股民嘅操作咧，有陣時有啲未入市嘅就成日覺得哇，依家係低位啦，係時候買翻啲嚟傍下身咁樣。但係有一啲咧就更加叫做危險啲嘅，或者需要 Kenny 提點啦，就係之前咧即係早幾個月摸咗貨噶，可能喺高位咁樣。咁但係喺高位回落到依家，咁依家係溝貨嘅時機啊，定還是係要再睇定啲啊，要等股價喘定啲先咧？咁當然唔同股份或者唔同板塊有唔同操作嘅。咁今日就譬如攞腾讯啦，同埋阿里巴巴出嚟讲下啦，咁样咁啊，腾讯啦，咁即系高位回落嚟，如果你依家都未沟货嘅话咧，你都好忍得到手，但系你之前沟咗货嘅话咧，你就一注一注咁样沟落去咧，咁啊唔知真系沟到天昏地老啊吓！咁另一只阿里巴巴去翻嗰啲叫招股价水平啦，咁你话喂阿里咁样当年招股，大家又话抽唔到啊，又话抌心，又话心痛，但系依家跌翻去招股价，又有冇人够胆冲入去市场咧？咁啊，呢两只股份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系股市就系有恐慌性啊，有呢啲咁嘅系大跌市嗰时，亦都系一个机会嚟嘅。因为好多股份其实你过往好似头先讲到腾讯或者阿里巴巴，其实间公司冇问题嘅，完全系一个好健在嘅公司，甚至无个前景都仲可以睇好嘅。咁但系你喺个市好正常嗰时，系冇呢啲价买到噶嘛？咁去到呢啲價時，大家又因為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咧，就會係恐慌啦，就會左右咗你個投資嘅決定啦。所以我咧就應該套頭先咁講，你唔好成日聚焦喺而家一刻嘅疫症嘅問題，你應該係睇翻咧就係3個月之後疫症過去啦，你覺得依間公司究竟有冇影響先，或者依個行業有冇影響先？咁如果係冇嘅，咁其實你個投資價值係有喺度噶嘛，咁就變咗就唔需要特別太過擔心咯。不過咧嗱，兩隻睇嘅話咧，阿里巴巴我覺得係短期真係有影響嘅，因為點解咧？阿里巴巴就雖然你話網購大家唔使出街，但係因為嗰個係之前停工啊、停產關係，咁其實佢真係冇貨供應俾你啊嘛。咁就算嗰個係物流運輸都真係會受到影響啊嘛。咁所以大家都會好擔心今年第一季甚至無可能引申到第二季咧，佢哋個 GMV 咧個交易總量咧係會有影響嘅，所以你見係特別弱啲嘅。反而騰訊，我覺得又唔算太弱喎。講真，你見到佢低位咧，尤其是佢一跌到落去舊年下半年嗰個徘徊區咧，即係320啊、330嗰啲位咧，其實就有唔錯嘅支持力喺度。咁我覺得依一啲位又其實喺，就算你唔買大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分住去買第一注咯。 嗯， 咁啊，炒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咁都系嗰句啦，睇定啲先好入市啦。因为即系今时今日都唔系用一个正常嘅分析就可以睇得到啊。即系市况嘅一个乱局啦。咁即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大家可以抌口罩之时咧就系回复正常之时啦吓。OK，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 好， 唔该晒，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苏炳辉医生， 其实最大影响就是因为本身癌症病本身来讲的抵抗力是比较弱少少的。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一旦染病咧，變咗佢嗰個情況嘅嚴重程度，亦都可能會比其他冇癌症嘅病人會係多啲嘅嚇。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啲病人翻到嚟咧，佢喺疫症嘅情況之下，其實佢第一個心理上都覺得啊，就會唔會染病啊咁樣啦。另外一個情況，佢喺屋企咧，其實譬如話個大便嗰度都係有問題，因為佢出街少咗，變咗佢運動又少咗，好多時佢哋有食嘢食得唔足夠，飲水飲得唔足夠咧，就會令到嗰個大便又會唔係好暢通。咁其實呢啲都要留意咯。如果是康复了呢，是要看一个康复的时间其实有几耐，我们的康复的定义是怎样。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是根据我们那个标准，它真的康复了个病是复发的机会低呢，通常头那三年呢至到头那五年是最重要的。咁如果你过了三至五年，个人个年纪又不是说太大，个体质就 OK 呢，其实在平常人其实都 OK 的。但我们最担心就是说它康复得来其实那段时间比较短少少，它还是那个体力被完全恢复回，譬如说个体重又未恢复回晒，都唯有未恢复翻晒咧，我哋有呢个比较担心少少咯。我谂食物方面咧，我谂最紧要就系足够嘅蛋白质同埋足够嘅碳水化合物，一个均衡嘅饮食咧，其实我哋都系建议做翻嘅適量嘅運動。雖然有時話即係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嘅情況個個都即係 suggest stay home 啊咁樣，大家唔好出街咁。但係如果你留喺屋企，其實都可以做啲好簡單嘅運動。如果係未開始治療嘅病人咧，一般嚟講咧，要睇下嗰個治療嘅性質係乜嘢。譬如話大腸癌、肺癌，佢做完手術嘅，佢要需要做化療或者係放射治療嘅。一般嚟講個黃金時間就係大約三個禮拜至到八個禮拜嘅。如果拖得太長咧，其實我哋都唔 suggest 嘅。有分病人係開始咗個治療，而個治療咧，譬如做化療同電療，係一個好緊要嘅方法去醫治個病。有啲有啲病唔係話淨係做手術噶嘛，譬如話有啲病係鼻咽癌啊，或者係子宮頸癌嗰啲咧，譬如話佢開始咗做電療、做化療咧，嗰啲就唔停得嘅。通常嚟講，而家政府嗰個情況咧，如果診斷咧，就佢哋基本上就算你冇個疫症，有個疫症，其實佢個診斷咧，其實佢唔會延誤咗好多嘅，因為癌症喺我哋嗰個專業嗰個範疇裡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係作為一個好緊要嘅，差唔多係一個半急症嘅情況嚟嘅。做手術可能要等得耐少少，呢個情況係會有乜情況出現嘅。譬如話有啲病人就算翻嚟診所啦，佢可能佢都有啲擔心話其實都病人多啊咁樣，咁我都同佢解釋多俾你聽話，其實我哋都有啲措施去減低嗰個病人同病人之間或者家屬同病人之間嘅接觸，咁佢哋都明白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韩国男子组合 CIS 2019年7月23号在韩国出道，2020年新的作品 Revival 就已经可以在全球同时上线。今次的新作品找到日本著名音乐人三浦大知加上 I 一起共同炮制，拥有复活再生的旋律，你敢不敢得到他们的爆炸力呢？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IX Reviva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请翻彭爷爷出嚟先，彭爷爷 ，hello， 嗨， 早晨啊，彭爷爷， 我又出现啦， 老是想出现， 系啊，我知道时间应该好少， 都仲有差唔多四分钟， 系啊， 竟然系咁样啊， 系啊， 我哋都想听到你把声。 我想一就先讲咧，就小白咧，即系一变咗嗰个 DJ 通咧，真系好唔同噶嗬。 点解啊 ？VIX Revival。 唔系啊，要跟阿 Alex 学噶，你知唔知啊？上次听完佢啲外语歌推介之后，发觉自己嘅不足啊。 Okay. 嗯，咁就啱啦，揾啱人学啦，你哋啊。 冇错啦， 我阿彭爷爷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咧，就系、是、好人好事啊。咁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咧，其实响我哋一路走来呢一个疫情当中咧，其实喺社区入边咧，都好多时候会出现呢一种嘅好人好事噶啦。 嗯。 就话不论你可能系 NGO 啊。又或者是一些的、社区组织啊，又或者是一些地区的、中心啊等等，甚至乎是教会啊，咁啦都会呢是因应返个疫情啦、啊、一些基层市民啊，又或者一些街坊呢，他们缺乏一些物资的时候呢，大家怎样去想办法啊，可能是出钱出力啦、啊、咁去将啲物资呢就去送到去或者分发去、分享同一些呢即、就是未有咁多资源嘅一啲嘅居民去分享嘅，咁呢啲嘅好人好事就大家都知好多啦。咁我就最近呢亦都接触到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嚟自教会嘅朋友嚟嘅，咁一样係好有心呢，想呢係继续呢就係、是、去喺疫情之下支援一啲呢係地区嘅朋友嘅，尤其是一啲係即係低收入嘅家庭啦。咁咁佢諗到一个方法呢，就係、是、點樣呢，就叫大家啊，係咪叫我捐钱啊，係咪叫我捐口罩啊或者物资啊，咁唔係。今次呢佢哋大家諗到呢，就話想啊，不如我哋大家去捐出一啲嘅超市禮券。 OK。 系啦，超市禮券咁就可以咧幫助一啲，因為好多低收入家庭咧，其實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咁好有部分啦，都其實已經冇公開嘅。 嗯，咁反而可以俾佢哋解呢個燃眉之急啊！呢啲超市禮券。 但係好啦，喂，咁你超市禮券咁都要錢買啊？係咪真係要捐錢啊？唔係，點咧？佢諗到喎呢條橋又，喂，你睇下你個信用卡咧嗰啲嘅積分咧， 哦，係喎， 攞啲信用卡嘅積分啊，你其實都係捐獻嘅，你要需要捐咗你嘅積分出嚟，你攞去換超市禮券， 啊， 然之後就將啲超市禮券咧，你咪可以捐出嚟。去俾有需要嘅低收入家庭咯， 系、嗯、即系有阵时嗰啲信用卡积分咧，你唔觉唔觉咧到期咧，跟住佢又会自己冇咗嗰啲乜嘢 cash 咩 dollar 嗰啲咧，成日都系会无啦啦好似蒸发咗咁样，不如捐咗佢仲好喎，可系咪啊，彭爷？ 系啊，咁所以我就谂到哦。咦，呢班朋友咧諗到用呢一個方法，即係變咗大家有陣時咧，你嗰、那個積分啦，你信用卡積分啦，都未必真係用得曬嘅。 嗯， 可能你等佢咧過咗期，你先醒覺噶。係啊，咁啊同埋亦都可以借。變咗好似其實我又唔係好使出錢咧，即係變相好似嚇，咁但係我又可以咧幫到人咁樣，咁呢一個就變咗係又幾好嘅一種好好利用嗰啲嘅物品啊！ 你快啲捐啊，彭爺！你嗰啲信用卡積分有幾十萬嘅，係啊， 係啊，所以我都聽到呢個信息，檢視一下自己先。 係啊 ，check check， 喂，真係太多咯，捐曬佢咁樣係嘛？好喎、 啊，咁又唔會好多嘅，但係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幾好。 好啦，落線。好事啊！多谢晒彭爷爷嘅捐献先，多谢，拜拜。 你哋都要啊吓， 好，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世卫表示，全球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突破33万宗，14510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疫情蔓延速度正在加快，由首宗病例到10万宗花了67日，第二个10万只是用了11日，第三个10万更加只是花了4日。现时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有确诊个案，但仍然有可能改变疫情大流行的轨迹。他說將會要求20國集團成員國提高防護裝備的產量，並避免實施出口禁令，確保公平分配。又警告使用未經測試而且沒有有效證據的藥物，可能會帶來虛假期望，甚至弊多於利。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向约翰逊强调，希望英方同中方加强配合，在保障必要人员流动同贸易通畅的同时，将新型肺炎疫情扩散风险降至最低。唐宁街首相府话，约翰逊同习近平同意在20国集团框架内合作，支持全球经济和较脆弱的国家。习近平同马克龙通话的时候强调，法方正是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防控疫情措施，中方愿意继续提供支持。法国总统府话，法中两国同意20国集团领导人需要举行紧急峰会，讨论疫情对健康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并协调财政和货币措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仍然未通过因应疫情刺激经济的至少10,000亿美元议案，民主共和两党未就议案达成共识。民主党批评议案对各个州份和医院的资金援助太少，但在援助大企业方面就未有制定足够限制条款。在表决中，议案仅获得49票支持，未能够通过门槛。共和党批评民主党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令的时候仍然要阻挠议案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反问，为什么美国民众还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民主党人仍然期望通过议案，又说疫情对美国经济有很大影响，飞机生产商、波音公司等的大企业需要一些的帮助。国际奥委会资深成员庞德表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推迟东京奥运已经变成无可避免，推迟到2021年举行是最有可能的选项。庞德说，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速度令国际奥委会别无选择，他们亦都相信疫情不会在9月或者10月消失，但国际奥委会不想取消东京奥运，亦都认为不可能在7月24日开幕，因此正为推迟奠定基础，期间会继续同日本方面和各持份者磋商，然后在4个星期内尝试制定 Plan B。庞德认为推迟一年是最可行的办法，因为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5， 日元 110.74， 瑞士法郎 0.983， 澳元 0.589， 加元 1.448， 新西兰元 0.576， 人民币 7.095， 英镑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1.077。日经平均指数报17,653点，升7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3.32美元，卖出1,564.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青衣路回旋处近住长青村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青衣路回旋处近住长青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慢车，龙尾华都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咁长沙湾嘅永隆街有爆水管，而家永隆街要全线封闭，咁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8:37，晨光新闻焦点，今天早上除了有我白元浩之外，电话旁边都有芭比在这里。早晨，芭比。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朋友。 哎呀，咁有我们两个就看看今天早上的新闻报章。先由白元浩开始就看看明报方面的头版。讲到就是近日有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曾经去到酒吧消遣的。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形容酒吧顾客的消费行为，包括就是饮醉少少会有更亲密行为，咁啊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咁啊话到啦，将会咧就系立例推出咧就一个叫做禁酒令，要求全港8600间嘅持牌酒牌嘅酒吧、食肆同埋会社暂时停售，以及咧就系供应酒类噶。咁啊几时实行咧就未有交代。咁啊就专家建议限制饮食场所营业。林太话到政府会同业界讨论，咁啊喺不需要全面关闭食肆底下，减少聚会、婚宴举行。咁啊如果自发行为冇效嘅话咧，不排除咧就会立法缩短咧就食肆嘅营运时间等等噶。咁啊政府寻日再推出咧就四项抗疫嘅措施，咁啊包括咧就系收紧入境检疫限制，咁啊25号开始啦，咁啊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国家或者地区坐飞机翻到嚟香港将会不准入境等等噶。咁啊转头芭比都会同大家睇下噶啦。咁啊连日来啊多名嘅专家亦都抛出建议，包括限制咧就系饮食场所营业时间，甚至咧有要求咧就系暂停营业噶。林太话到话，卫生防护中心等等嘅部门正在同饮食业界就商讨继续营业嘅指引，咁啊如何做到不用全面关闭食肆都可以咧就加强防疫，例如咧就系堂食转外卖等等。咁啊，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关闭酒吧以及咧就餐厅啦，并且向受影响嘅员工补贴80%嘅薪金。咁啊，林太寻日咧就冇提及到咧就系补偿嘅方案，话到唔希望见到员工因为不能够供应酒类而被裁减，会研究如何帮助佢哋。咁啊，针对失业或者就业不足者，政府仍然咧喺度研究紧点样咧去到提供支援噶。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就透露，听到资讯是政府会采取就是14日不准酒吧食肆卖酒，反问不能卖酒之余，是否不让人在食肆或者就是酒吧饮酒呢？将来是否停止卖食物呢？这样他认为规例对业界影响很大，食肆就不是病毒的源头，业界已经做足了就是清洁等等的防疫工作，食肆不卖酒，人群亦都可以就去到其他的地方的。政府若果就是要用如此严峻的方法处理，就要拿钱出来帮助业界找数，包括就是租金和人工。至于中大呼吸系统科学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认为，禁卖酒不禁营业的措施是港府和商界互相尽量妥协的处理方式，但仍然就要靠市民自律避免聚集的。如果一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措施没办法阻止和酒吧相关的群组爆发的话，或者就要修例限制营业的时间的了。以上来自明报的头版报道。 好啦，跟住咧睇一睇今日咧《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啊，就系讲到啦机场迟来的封关， 疫患咧就涌港四散啊吓。咁最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咧喺欧美国家就爆发啦，大批留学当地嘅港人咧就回港避疫，亦都为本港带嚟咗大量嘅输入确诊个案。咁琴日下昼咧，政府公布咗新一轮嘅防疫措施，进一步咧就系切断海外同埋本港嘅病毒传播链。咁包括咧系由明日凌晨起，拒绝所有咧非香港居民由海外国家入境本港。措施咧初步系为期14日嘅。内地啦、澳门同埋台湾居民咧，如果喺过去14日内系去过呢啲外国嘅国家咧，亦都系唔准入境嘅。本港机场亦都会停止一切的转机安排，以及要求所有由澳门和台湾入境的本港人士必须接受14日的家居隔离检疫令。安排与现时由内地抵港的人士必须都是坐14日的这个疫监一样的。至于澳门居民由海外国家经本港机场过境并且是取道港珠澳大桥返回澳门，相关安排仍然有效的。政府就话啦，现时约有1000名嘅澳门居民咧系滞留海外。政府表示啦，过去两个月以嚟嘅新冠肺炎疫情咧系迅速变化，凭住港人同心努力，本港咧抗疫一度系取得成效噶。咁啊，以100万嘅人确诊率嚟计算啦，本港嘅数字咧其实比世界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系要低嘅。亦都冇爆发出大型同埋大规模嘅社区感染，成效咧系得来不易。除了近日有回港的人士带来了输入个案之外，市民对疫情的这个防疫意识似乎是有所松懈。不过这一场疫情是持久仗，需要市民是继续同心合力地打下去，政府也有信心最后是能够打赢。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咧，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独家报道。咁啊，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我哋听得到咧，就话如果要隔离嘅时候，酒店啊，可唔可以咧？咁样，《星岛日报》独家报道就讲到咧，咁啊，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席卷欧美啊，大批香港人近日纷纷咧就从欧美返港，就叫做避疫啦，令到咧就系酒店房啊需求大幅增加。綜合市場消息啊，願意接待隔離客嘅酒店數目不斷增加，咁啊暫時至少有20多間嘅酒店願意接待咧就強制檢疫嘅人士，當中包括咧就係位於灣仔嘅五星級酒店。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就表示啊，部分願意接待隔離客人嘅酒店平均入住率大幅增加至到50%水平，反而不願意接待相關客人嘅酒店咧入住率不足咧就係10%噶。咁啊，《星岛日报》寻日发现啊，可供隔离客人入住嘅房间至少6间酒店已经系爆满，未来几日啊，亦都咧就系冇房间供应。咁啊，并且有多间嘅酒店咧就推高房价，咁啊，个别中价酒店啊更加将房价咧就推高近2倍嘅水平添。咁啊，记者咧寻日夜晚就以市民嘅身份致电啦，该酒店咧有酒店啦嘅职员咧就话到啊，咁啊可以咧就租住房间作强制检疫住房嘅服务，咁啊租住14日嘅价钱咧，呢个港岛嘅酒店咧就系19,500元，咁啊即系每一日夜晚需要咧就系1,300多元噶。截至到寻日夜晚为止咧，就仲有房间，咁但系清洁嘅职员咧不会进入房间噶，只会将咧就系呢啲嘅床单啦，同埋毛巾啊放喺呢一个嘅房门外边嘅啫。同样属于一个集团持有喺九龙区方面嘅酒店啦，咁啊而家咧就话到啦，咁啊记者打翻去呢个酒店职员亦都指出，现时租住14日嘅收费咧就13,000多元，即系每一日夜晚大概咧就930多元。咁啊酒店职员承认啊，酒店以往部分嘅房间嘅房价大概咧就300多元，咁啊由此可见啊，个别嘅酒店房价已经推高近2倍嘅水平。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 好啦，跟住我哋睇一睇今日嘅城报头版头条啊，标题咧就讲到话疫情之初信错习近平，咁特朗普就话啦，对中国咧系感不满嘅。新冠肺炎疫情咧蔓延全球，确诊个案咧增至接近37万宗，死亡人数咧亦都逼近1.7万人。面对这个严峻的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了，他说自己已经是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讨论疫情，而自己对中国是有些不满的，主要就是不满中国不合作以及没有尽早公布资讯。 咁咧報章引述佢嘅講話咧就係話嘅，咁佢話咧自己對中國係有啲不滿，坦白咁樣話，佢哋應該早啲同我哋講關於疫情嘅嘢。咁亦都有問過習近平可唔可以派啲人去中國，不過咧就話中方表示佢哋係唔想嘅。咁可能係出於自尊心，佢認為咧係出於自尊心啦。佢話唔想佢哋派人去中國幫手。不過咧，亦都重申自己咧對中國坦誠，亦都喜歡習近平，而且咧係尊重同埋敬佩中國嘅。咁啊，美方官員早前咧一月其實已經通知咗，亦都知道咗中國呢個疫情啦。而衛生部部長阿扎爾咧喺一場白宮嘅簡報會上咧係有指出，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總監咧喺一月三號係與中方討論，官員們咧已經接到有關病毒嘅初步報告。報道就話啦，情報報告咧喺警告一月底至到二月初咧係會不斷增加，而呢一個嘅喺當時咧開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咧同埋中央情報局即係 CIA 咧嘅每日簡報中咧，大部分嘅情報報告咧都係有涉及同埋提及到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嘅。不過咧，特朗普當時咧似乎係未有認真對待病毒。阿扎爾咧，直至到一月十八號先至能夠與特朗普咧係通過電話談及病毒嘅，不過之後咧就未有太大嘅進展。咁分析就認為啦，特朗普出現咗錯誤嘅判斷，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係有關嘅，似乎咧係相信咗中國提供嘅情報係可靠嘅。報道就話啦，儘管特朗普嘅顧問咧亦都相信中國未有提供準確嘅病毒感染同埋死亡人數，不過咧特朗普當時咧係選擇咗相信中國咁話，咁呢一個咧就嚟自城報嘅報道。 咁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話新型冠狀病毒嘅情況啦，無論喺香港定還是國際層面咧，都經常會見得到啊。 係啊。 另外關於奧運方面，都由呢一個嘅體育嘅層面啊，都係因為呢一個病情咧晉升到去到啊，即係都唔知係咪可以咁講啦，去到呢個國際嘅層面啊。啊，講緊嘅咧就係《蘋果日報》今日都有講到新型冠狀病毒咧就肆虐體壇，咁啊幾乎咧。幾乎咧就係去到停擺啊！咁啊，國際奧委會咧，咁啊星期日嘅時間下午舉行緊急嘅會議之後，終於咧就係對是否如期喺今個嘅夏天七月舉行東京奧運設下咗咧就係死線。咁啊，國際奧委會將會喺四個星期之內啊嚇，咁啊作出決定方案，包括咧就係延期，咁但係重申不會取消賽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咧就係改變咗口風表態啊！如果很難以完整嘅方式舉行比賽，延期咧係無可避免咁講。咁啊，加拿大奧委會更加表明不會派隊伍咧就係參加今年夏天嘅東京奧運以及咧就係殘奧會噶。咁啊，亦都咧就係講到星期日會議結束之後啊，發表咗一個嘅聲明，指出啦，國際奧委會話到正式研究咧就係東京奧運延期嘅可能性，強調啊將會以運動員以及全人類嘅利益咧就作出咧就係決策嘅基礎噶。咁啊，最終方案仍然有待咧就係國際奧委會宣布。咁啊，引述翻 BBC 報道話到，咁啊國際奧委會內部已經列出三個延期嘅選項，包括咧就係今年嘅十一月、2021年嘅夏天，或者就係2022年嘅夏天。咁啊，頭先今朝 Sport 到你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就係每日新聞，日本嘅每日新聞就話到咧，已經決定咗咧，就係2021年嘅夏天。咁我哋仍然有待咧，就係官方正式公布啊！國際奧委會就表示啊，咁啊，國際奧委會將會同東京奧組委、日本當局同埋東京都政府進行充分嘅協調同埋合作，咁啊開始詳細討論，並且對全人類健康狀況以及對奧運會嘅影響作出評估，包括延遲嘅可能。國際奧委會有信心喺跟住落嚟四個星期之內完成討論，並且就係作出決定噶。咁啊，面對多國甚至乎咧就運動員表態希望延期，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啊再向運動員發表公開信，內容咧亦都就強調啊，人類嘅生命大於一切，包括咧就係奧運會嘅舉辦。國際奧委會咧就會以維護所有人嘅健康為首要嘅原則。咁啊，內文更加講到，我們將會共同走出這條黑暗的隧道，雖然不知道還要走多久，咁啊，但係奧運嘅聖火將會喺隧道嘅盡頭再次燃起咁講。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信報嘅財經新聞啦。講到就係美國咧推無限 QE， 道指咧插千點柴台啊！美股咧經歷咗金融海嘯以嚟最慘烈嘅一個星期之後咧，聯儲局喺星期一咧就開市前再度緊急出招，宣布無限量化寬鬆，不設 限額購入國債同埋按揭抵押債，並且咧制定計劃，確保資金流入嘅企業、個人同埋各州市政府手中啊。咁唯一消息咧就無助提振市場情緒，淨係令到咧期指由跌轉升，美股咧開市照樣都係插水嘅。咁道指咧最多咧曾經卸咗960點。咁投資者聚焦美國國會咧，能唔能夠通過規模萬億元嘅刺激經濟方案啊？期望參議院放行，咁希望咧刺激美股一度咧就從低位大幅反彈嘅。咁聯儲局咧週一嘅時候就再度突然咧召開會議啦，首次宣布咧購入呢一個企業債啊，並且預告咧好快會成立呢個商界市場企業借貸計劃，為大小型嘅公司咧提供資金嘅。咁啊，唔知道呢啲計劃咧有冇助市場或者係啲股票嘅升跌啦？咁不過咧，大家就拭目以待，留意一下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八点五十二分，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的投资 O2O， 阿 O 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wi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Chuwi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看到呢，隔晚美股真的麻麻地要跌500多点，今天港股的表现你的预测是怎样呢 Chuwi？ 是啊，睇翻美國咧，尋日咧聯儲局咧其實突然間咧又再推出咧新一輪嘅量寬措施啦。咁由原本咧7000亿美金咧，購買國債同埋 MBS 將嗰個上限咧增加至到咧去無上限啦。咁但係咧呢一個消息咧並未咧為呢個美股咧帶嚟刺激作用啦，因為咧美國嗰方面政府咧就推出一啲刺激經濟嘅方案啦，咁但喺國會嗰方面咧都遇到一定嘅阻力啊，咁相信咧呢方面咧都會繼續咧限制住咧美股嘅表現啦。咁但係睇翻咧今日港股咧可能咧表現會稍為好翻少少，因為睇到夜期收市嘅時候咧就彈翻300多点啦，咁睇翻咧今日咧可能咧都有機會咧有一個技術反彈出現啦，咁。但是短線來說其實港股呢都不可以說真的太樂觀，因為看到恆指呢昨天就失守了22000，而且接下來呢可能呢大家呢都繼續呢憂慮全球這個經濟會陷入這個衰退的情況啦，除非呢美國各方面的救市措施通過了，可能呢短線呢為美股或者港股呢都有一定的催化劑作用起到。 嗯，今個星期呢繼續有很多大藍籌放榜啦，不知呢啲嘅股份系唔系咧？近排散股民咧可以依靠嘅一啲避险类股份咧？ 系啊，港股咧，今个星期都踏入业绩期啦，咁好多重磅股咧都会陆陆续续公布翻业绩噶啦。咁但我自己觉得咧，无论咧嗰啲重磅股嘅业绩好与坏咧，咁相信咧嚟紧起码第一季嘅展望咧都系差噶啦。咁所以业绩表现咧都未必话真系可以话撑起个股价有一个好明显嘅推动作用喺度咯。 嗯，咁散户股民咧都要留意翻啦，咁近期咧应该都系持盈保泰咧为妙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wi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咁Chuwi，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同心抗疫 #，有话梅姐，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小花，仲有各位晨光嘅线嘅听众，大家好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喂， 今朝早呢我呢就唔知道时间喎、 哦。唔紧要，我哋会提住你㗎喇，华梅姐。 咁就好啦，我呢就留意到呢喺呢一个嘅抗疫嘅疫情底下呢，即係大家呢就多咗呢就要係喺屋企度煮饭食啦。如果你係出去打工嘅朋友呢都多咗呢就係、是、叫外卖返 office 嗰度食啦，就唔好呢就周围去聚餐㗎嘛，係咪？ 係、 好啦，咁原来话呢喺内地呢嗰啲而家好多嗰啲呢送外卖嘅公司呢真係好有呢一个嘅諗法啦。佢哋呢竟然係推出咗呢你送外卖呢，咁佢呢就会送一个呢保护罩俾你食饭。 咁、哦、搞笑。 係呀係呀，我都有见过，譬如有啲係送信封，有啲送文件夹咁样俾你夹住。 但你讲个保护罩系咪成个太空人嗰个头粒咁样粒住个头 啊？佢係一个纸盒咁样啦。咁、其实佢就好似一个立体嘅梯形啦，系中间系通窿嘅吓。咁咧就好似咧，你想象一下，你嗌咗外卖翻 office 啦，咁你坐低喺 office 嘅common room 咁样吓，你喺度食嘅时候咧，附近都会可能有人啊，咁避免咧有人咧会喷口水啊，咁于是咧你就打开呢个保护罩，咁就降喺你嗰。即系坐台咁样嘅咧，咁就坐喺你嗰碟饭嘅上边，咁你个头就碌端入去入边嚟到食饭咯。 自修室食饭模式， 鬼鼠食饭大法啊！呢个系， 咁都系保障自己啊， 真系不得了啊！ 系保障自己、 啊，纸盒做嘅啫嘛，又可以自己折埋，几好啊！ 几好，嗱呢一个啊吓，咁啊，唔知香港有冇啲外卖嘅集团咧可以仿效一下？嗰几间外卖公司啊赚到笑啦，近排系。 但如果俾你，你会唔会咁样用啊？ 睇下当自己身处嘅 office 系咪细菌满布咯，即系呢个都有啲高危啲噶嘛，有啲职业系，即系成日都要走出走入咁样，跟住会接触到好多唔同人，尤其嗰啲速递公司啊，即系你佢都有个 back office 噶嘛，咁有啲速递员就永远都系来来往往，咁都明佢哋依家要送件啊嘛，咁但系佢哋接触可能一日入边接触到几千人都未定噶，系咪先？ 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保护神器啦，真系呢个保护罩咧，更加适合俾嗰啲咧考公开试嘅朋友咧，惊俾人抄佢啲答案。咁、 哦、 就可以啊嚟笠住自己，唔使将俾人咧系即系抄你啲嘢出猫啊！ 系啊，大家都要好咁样保障自己。即系讲开公开试嘅朋友咧，即系帮佢哋打打气先啊！呢一段时间又要戴口罩，又要留在家中，好好咁样温习，系咪啊，华梅姐？ 梗系啦，佢哋嘅心情啊，更加大喜啊，唔会大喜啊，系大上大落啊。 嗯，又忐忑又不安啦、啊，系咪先？即系阴公猪啊，会唔会即系呢啲咁样嘅叫做保护罩啦？考试局可能都可以谂下、 啊，嗯， 系咪？ 谂下咧，嗱，除咗防俾人出猫之外咧，会唔会帮到呢一个嘅疫情啊？ 系 啊，隔到啲细菌飞沫。 系，不如嗱嗱声，快啲搞好啲公开试，几时考好啦？ 系啊， 咁 啊呢啲公开试嘅情况真係要睇到呢个考试局方面呢，就係、是、去 update 住啲考生啦。其实啲考生都战战兢兢㗎，你都唔系话即係佢哋又驚喂究竟考唔考，唔考又点咁样，唔考下年嘅考生咪多多一倍，咁啊下年嘅竞争又好高㗎喇 咁 样。 係啦，唔知道㗎， 真係不得而 知。咁喺呢个疫情底下呢，大家都要呢有一个嘅平常心，唔好太过呢受外间呢影响咗自己嘅心情囉。 系啊，咁啊，华梅姐，我哋呢家嘅时间咧，可以准备 hashtag 一番。 好啊， 晨、嗯、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华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外卖送保护罩神器，喺边度开？都话知你啦，系开餐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依家都要做四个字啦，就系同心抗疫。唔该晒，华梅姐。 而家永隆街需要全线封闭，咁元州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红梅谷路落斜方向大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鹿你见过，豚即系猪，你一定知系咩啦？咁鹿豚你又知唔知系乜嘢嚟咧？ 想考我？冇咁易。鹿豚咧就系生活喺印尼岛屿嘅沼泽同雨林当中嘅野猪，佢嘅体型好似一个酒桶咁噶。不过四肢就好纤细，好似鹿脚咁样。 鹿豚嘅嗅觉就不如其他猪咁灵敏，而且咧佢有两个结构复杂嘅胃室，同绵羊其他反刍动物嘅消化系统比较相似。 佢最特别嘅地方系佢嘅獠牙。鹿豚嘅下犬齿好长，会长到同个鼻重叠，而上犬齿一开始就会往下生长。但是慢慢呢又会往上生入去鼻的顶部，穿透皮肤向后往额头生长，可以长达17英寸的。 鹿豚属于杂食性的动物，几乎无所不食，无论是树叶、水果、坚果、树皮、昆虫、鱼类、小型哺乳类，甚至是体型较细小的鹿豚，都可以是它们的粮食来的。 野生鹿豚的寿命可以有10年，如果被圈养得好的甚至可以超过20岁、啊、 想收听更多同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慢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9:07，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你好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乐观嘅心情啦，同心抗疫啊，呢、這个真系一个咧就系、是、疫战嚟嘅，咩疫战呢就系、是、啊呢、這个病毒嗰个疫啊，疫情嗰个疫啦， 疫战可能将来有套港产片又疫战， 真系啊，咁希望即系系事过境迁嘅时候先拍出嚟嘅灾难片俾大家去警惕一下啦，就唔系依家好叫做好实时嘅一个灾难。发生，希望大家同步携手度过啦。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咁天气真系麻麻地啊，大致多云嘅，初时咧有薄雾啊，日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咧风势清劲。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五咧就会相对温暖一啲啦。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86%啊。星期二嘅早上咧就要交俾阿彭仔啊。同埋咧，李嘉仁医生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医学上边嘅一啲小贴士啦噃。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话咁快咧，星期二嘅9点过后咧，又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另一个小时嘅开始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二，而家咧系有我彭仔程振鹏响呢一树啦，再加埋咧电话旁边咧有李嘉仁医生嘅。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彭仔。 系啊，今个星期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咧？ 嗱。 哋咧就首先咧都系从疫苗开始啦。 好啊， 因为而家系全世界都系谂住啊，会唔会新冠病毒有冇疫苗啊？ 系咯。 嗱，但系几时咧？我都想提各位咧，一个新嘅疫苗出嚟咧，你要好小心。 哦， 吓、佢有冇用？同时咧，佢挨得几耐？ 嗯， 好紧要啊！即系譬如我哋话以前咧。打呢个所谓霍乱疫苗， 系 好快就失效嘅、 哦， 所以咧就冇乜特别大嘅用处。 哦、 但我哋讲紧第二样嘅病毒感染，叫做巨细胞病毒 CMV。嗱，呢、这个病毒咧其实已经系好多年噶啦，咁啊全世界都有嘅。咁、会唔会系点样惹到嘅咧？好多时候咧。譬如咧个怀孕嘅妇女啊，去到幼稚园啊、幼儿园啊，嗰啲小朋友咧系咁啊，打乞嗤啊、流鼻涕啊咁样，呢啲咧就好易飞出嚟嘅。 哦， 即系譬如喺呢个幼儿园呢啲小朋友咧，惹到佢个巨细胞呢啲咁嘅病毒咧，佢哋通常都系打乞嗤、流鼻涕啊，冇乜特别嘢，但系咧佢就会飞出嚟嘅。 系 喺飞会飞出嚟咧，如果你嘅怀孕嘅妇女系未曾试过有呢啲CMV 嘅感染咧，咁佢哋会惹到机会咧，可能影响胎中嘅一个胎儿嘅。咁啊，大概咧我哋话而家计数咧吓，系先天性惹到呢个巨细胞病毒嘅咧。大概是 0.5% 至到 2% 哦， 啊咁样嘅， 系即系依家都仲流行嘅咩？ 有全世界都流行紧嘅， 嗯， 咁啊佢影响啊最常见咧就系、是，咦出咗世之后点解听觉唔系几好，影响啊听觉嘅， 嗯， 咁啊亦都可能影响神经系统， 嗱、 咁啊听觉你唔好睇少，如果你出咗世之后，咦你听唔到嘢咧，你系。几痛苦噶，你 系 学唔到讲嘢啊，系又听唔到彭仔咁靓把声啊，咁系嘛？ 呢、這个反而唔系可惜嘅呢、這个反而 呢个可惜嚟噶。 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五官系嘛，即系喺听觉方面咧有任何嘅即系缺陷咧，都系非常之痛苦嘅。 好啦，嗱，但系呢个问题系点样咧？咁啊，我哋咁多年来咧都想话，我哋可唔可以预早知道？这个小朋友在胎中是惹到的呢、暂时来讲呢都是只是我们说是做个超声波、染不染血啊这样或者是个妈妈染不染血、但是很多时候呢都是麻麻地的。 哦即未必是那么准啊。 是啦大概呢、估到喂我个妈妈问我会不会我胎儿惹到啊你做晒一切嘢呢你的准成度都是25%嘅啫。 吓得咁少啊 是好少啊。咁、 嗯、 啊有咩妈妈系可能会影响到嘅呢 是、 但是譬如第一次你未试过有呢啲所谓巨细胞病毒嘅影响呢、你啊年轻啊细个35岁啊妈妈细个35岁啊又或者你根本一直未试过惹到呢啲病毒啊、又或者呢即係時時去接觸喺呢個幼兒園接觸啲小朋友啊，呢啲即係所謂嘅高危啲咁多，但其實咧呢啲都冇乜特別嘅，即係冇話一個特別嘅情況、特別嘅環境咧，即係令到佢哋好高危。咁、即係所謂防不勝防。好啦，咁啊做疫苗啦咁啊做疫苗，但係咧係沒有一隻。嘅所謂而家做緊試緊嘅疫苗、CMV 疫苗咧，係可以有2年嘅保護力， 哦、 即係始終係好短暫嘅保護力。 嗯， 係啦， 得年齡咁啊， 係啦，得年齡咁，同時咧亦都唔係好。 咁咪枕住打又係咪方法咧？ 梗係唔係方法咧？ 又唔係方法咯， 唔係方法咧。好啦，咁啊，但係其他譬如我哋話打啲抗體入去得唔得啊？咁樣咁啊，即係譬如你阿媽啊惹到啦，咁啊會唔會打啲抗體入去個身體度，會唔會有幫助咧？又冇乜幫助， 又冇啊。 咁啊，好啦，如果你惹到之後，我哋食藥抗病毒嘅藥又有冇效咧？ 係咯。 咁啊，就係但係咧，我哋有一隻。譬如我哋成日用緊噶啦 ，acyclovir 呢啲好多時候有啲包疹啊、水痘啊咁用過咧，但呢一啲咧 就好安全嘅抗病毒嘅药。 嗯， 但係呢你话真係咪係咪有冇成效呢，即係仲係我哋要拗晒头。 即 係安全就安全啦、 啊。 安全就安全啦、啊。但係so far嚟讲呢，而家嚟讲呢，即係食咗之后呢都似乎係有啲成绩。82%生出嚟嘅 BB 系冇，即系冇事，冇影响到。 但系都有18%、哦。 系啦，所以我哋都系要话要小心。但系有阵时呢啲好难嘅，因为冇办法系避免到得晒嘅。 系，所以成日都话咧，一个妇女咧，佢怀孕以至到生产咧，嗰个过程咧，其实系好多嘅性命嘅风险喺里边噶。 系啦， 所以一个妈妈咧，即系能够成为一个妈妈，我哋真系绝对绝对要尊敬同埋要锡住佢啊！ 冇错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我哋阿妈咪啊呢啲怀胎十月咧，咁啊生个 B B 出嚟啦。咁啊生个 B B 出嚟咧，我哋话啊，究竟系开刀好啊，定话系呢个？自然生產，咁自然生產個個都話啊好啊好啊咁樣。 係啊，即係成日都話自己如果生到就自己生噶嘛。 係啦，嗱點解咧？因為係一個理論咧，就係、是、話我哋 B B 一生出嚟喺所謂正常生產喺陰道咧、其實有好多嘅所謂叫做有益菌啊。好快脆 B B 咧生出嚟嗰陣時候已經吞咗落肚。咁就帮助到佢。咁会唔会话我哋话啊劏肚攞 BB 出嚟、会唔会係会、以后个因为呢啲益菌问题冇咗啲益菌，佢以后肥胖嘅机会多啲呢咁样。 会同肥胖有关 系啦，呢个肥胖呢、這个理论嚟㗎。会唔会係大啲呢，係因为你劏肚攞出嚟啦，咁第时又肥啲呢。咁做咗一个好长期嘅研究㗎。 喺边度做啊？ 喺 纽 西兰㗎、有6500个 BB 生出嚟之后研究。 哇，6000多个都好大喎、啊！呢、這个 sample 好大㗎，呢个 sample 好大㗎，等咗好耐。咁样到而家嚟讲呢，咦，好似系去到两岁咧，就系所谓肥啲，但系你知道 B B 仔一两岁系肥 B B 咁啊，好可爱噶嘛， 个个都想佢肥肥白白噶啦。 冇错啦，咁啊，但系咧，好似系肥啲，但系去到四岁零五岁咧，都冇乜事啦。所以发觉咧，呢、這个理论啊，所谓开刀攞 B B 出嚟以后肥啲咧。這個呢就不是很成立啦、所以就不用那麼害怕的，因為生 BB 呢有時候真的有它的危險性、有時候也都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說是做戲看見、古代的汁抹進去啊，這樣 撥一聲就生出來， 撥一聲生出來這些絕對是不簡單的。好了，咁啊，讲紧就妇女咧吓，又今日继续讲妇女啦。 好啊， 咁我哋知道咧，乳癌咧就系妇女啲病嘅一大杀手嚟噶。好啊，咁我哋有咩方法咧？有时我哋系照 X 光啊，预防造影咧，亦都唔系一定系咁准，睇唔到咁多。尤其咧，如果系西方妇女咧，因为嗰啲佢哋系高危啲咁多噶。好多時候咧，尤其譬如啲乳房組織咧，係好密啊，即係好似好實啊咁樣。 即係同東方人唔同咩？ 有的咁多唔同，可能佢哋咧即係所謂 高頭大馬啲啊， 係大馬啲啊咁樣，係入邊嘅組織好密。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咁喺歐洲咧，最近咧又做咗研究啦。譬如我哋做完呢、這個。X 光啊，就算超声波咧都有所怀疑咧，咁我哋系做呢个磁力共振、MRI 有冇用咧？ 有啊，发觉咧就系佢哋做咗两年啊，300个妇女做，加埋呢个辅助嘅磁力共振照预防咧，佢哋揾到有呢、這个乳癌嘅机会咧。是多了的，是啦，他们在这里呢就有譬如300个做了呢79个发觉是有的，是个准成度呢 92% 的。 那么早发现就可以早治疗咯。 是啦，这个是好的，就是当时磁力共振是没有辐射的，没有这个辐射的危险，另外呢有准成度又好了，但是讲真的 300個呢，在醫學來說呢，這個數字不是多的， 嗯 啊，可能呢就要再做多些，看看是不是，應該做埋佢。同時第二件事呢，在一個國家來說呢，這個亦都是一個經濟的負擔來的，是啊，因為做一個 MRI 是要佢嘅，又要多少錢啊， 哦， 啊，同時呢就是就是輪候的人啊，人即係嗰啲時間啊，咁樣係點樣呢？呢啲有進一步嘅研究，去睇睇有冇時間。 即係既係金錢，亦都係時間，兩樣加埋咧，都係要付出嚇嘅，啊，一啲資源。 係啦，但係呢個人命嘅問題 係，都係值得要做嘅。 健康嘅問題。 冇错， 所以应该咧就系要谂一谂噶啦。 好，咁啊，今朝早咧同阿李嘉仁医生啊倾到呢度先啊，下个礼拜咧先再同你倾过啦吓。 好， 李嘉仁医生，好，唔该晒， 拜拜。 在气馁，看见你不敢入睡。 世界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却， 却拒绝你的拒绝。摸索黑夜，渴望却害怕光。 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 总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 永远都是一样美丽， 像加上很坚强的人， 你的微笑像太阳 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know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是你让爱 永远都存在。 Because of you, love is always 一直都在啊！歌曲名字叫《一样美丽》，唱的是周兴哲啊！即刻听一下港台电视有咩睇先。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九点半前，咁啊，正话咧听完啊，彭仔咧同阿李医生咧嘅对话之后咧，咻一声，头一阵啫。即刻咧，彭仔程振鹏呢个时候咧，电话旁边就换咗另外一位朋友，就系罗启新咳神。 早 啊， 早晨啊， 好啦，今日星期二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推介？ 嗱，今晚八点咧，记住就睇呢一个啊时点三十一啦，吓咁啊睇下咧呢一个，喂，梗系好嘢啦，梗系睇下呢个疫情嘅最新发展啦，系、 哦、 啊，咁样就睇。有呢啲人，有啲人就話要封關，有啲人又唔使咁咧，咁啊，梗係會訪問下唔同嘅嘉賓啦，同佢哋傾下啦。咁啊，另外啊，睇下呢個日常八點半啊，有啲咩睇啦嚇。 好啊。 咁日常八點半咧，就會睇下咧有啲咩食。 有咩食啊？ 係啊， 關唔關疫情下噶？ 嚇、啊！咁而家咧，即係其實咧都有啲唔知你覺得關唔關啦、 啊？ 有冇發覺咧？即係天氣一潮濕咧，個人咧、嗯、就好似腳重重，又覺得好易攰咁樣。 成日都會瞓極咧，都唔夠咁樣嘅，軟賴賴噶。 係啊，咁啊嗱，個問題嚟咯噃。咁有啲人咧就誒誒，呢啲嘢濕重啊，咁啊整啲氣濕茶咁樣。咁、 啊、 但係咧，那方面咧就好多人咧會食一啲咧甜酸嘅零食啊。 是因为个人想食啊，定系有作用啊？ 佢系即系想食咯，即系会觉得哇，好 想食啲咸咸湿湿嘢 咁样吓。咁但系从养生嘅角度嚟讲咧，春天咧食用咧过多嘅酸味食品咧，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嘅。 哦， 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可以留意一下啊，即系中医啊，同大家讲下啦，喺呢个节气嘅保健饮食嘅。 哦，咦，咁啊呢个值得留意喎、 啊。系啊，咁、嗯、另外咧就可以咧就食泰国菜啦，咁其实。大家去食泰国菜咧，基本上都滚烧肉脚咁嘅，嗰啲起菜好快噶嘛， 拎 佛龙咁样嚟噶嘛，吓、 啊、香港地啊食咩都系咁 嘅。系啊，咁但系而家咧，今日咧就会讲下泰国菜嘅 fine dining 啊， 慢食， 系啊， 即系好。Dining慢慢食咁样，一道一道 食完一道，其实都系嗱。譬如你如果人哋饮食讲究嘅话咧，你啊每一道菜都要配唔同嘅酒，因为咧嗰啲味蕾咧会打晒裂噶嘛。但系香港人就唔系咁，一次过咧就系七八样嘢一齐咧、辣嘅、甜嘅、酸嘅、咸嘅、苦嘅，冚唪唥一齐上晒咧，基本上咧都食唔到个原味嘅。 哇！如果呢一方面，似乎阿罗启新你会在行一啲、哦。 不过讲真啦，其实有阵时咧 fine dining。系呢轮嗰个生意啊，唔系咁多人，你就喺度 fine dining 啫。唔该，如果唔系吓， 大型嘅而家系 fast dining 啊，唔该你吃。 即系嗰啲食肆啊，真系啊， 系啊， 呢轮真系唔得你死啊。 系咁啊，另外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好多社福机构咧，因为疫情咧暂停服务啊。 吓 咁啊，究竟咧有啲咩嘅转变咧？咁你唔好讲话咩啦，系嘛？另外又嚟啦，之前咧张建中都有讲啦，春秋二祭又嚟啦， 吓、 有啲 原 居民咧。一直都保持一個傳統嘅， 係有啲傳統。 咁、喺上水明德堂咧，喺春分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個春祭。究竟今次喺疫情之下咧，會唔會有唔同咧嚇？ 會唔會減少啲人流咧？有冇辦法？ 但係咧，我都見到咧，唔知係搞笑定真啊！喺網上邊咧，你最中意睇嗰啲啊， 什麼 燒啲咩俾啲先人咧？ 哦， 係啊，有啲 而家又燒啲抗疫 口 燒口罩啊？ 係咯。 哇！真系好與時並進、哦。 系啦，咁當然佢燒咧口罩咧，應該就係紙做 的。紙扎嗰啲啦，唔係真係攞真嗰啲。哇！我哋都唔夠用啊，仲攞去燒，唔好啦啩。 係啊，唔係有嗰陣時咧，聽嗰啲人講咧，話咩咧？你啲嘢咧燒咗俾嗰啲先人咧，會大咗三倍。 係會放大㗎，係啊。 係咯，變咗啊，快風帆啦，唔該。 咁嗱呢一點咧，即係從民間嗰個嘅日常嘅運作啦，大家啲生活嘅舉動咧，可以咧即係留意到咧。即系同嗰个嘅事态嘅发展都好配合嗬， 系啊， 系咁我又真系因为罗启新你咁讲咧，我又有兴趣去了解一下，或者咧行去啲纸扎铺度睇一睇，究竟今年咧即系呢个清明时分咧， 啊，即系推出嘅嗰啲纸扎用品系咪真系咁应市咧？同呢个疫情有关咧？ 系咯，嗱，即系大家睇还睇啊，唔好真系咧喺加啲酒精搓上来啊惹火噶。 啊，知道知道，危险啊吓。好啦，咁啊今朝啊倾到呢度先啦吓。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31咧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咧就适随转变啦吓。咁啊罗启新，咁啊留待下次再同你通话咧，再介绍过吓。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30,000宗，超过2100人不治，疫情仅次意大利。当局说近4000名医护人员确诊，占全国病例总数超过10%，说他们没有足够防护装备。在疫情最严重的首都马德里，市政府营运的殡仪馆宣布由于装备短缺，星期二起暂停接收尸体。政府发表声明说，副首相卡尔沃因为呼吸道感染入院，正是等候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德国政府发言人说，总理默克尔的新冠病毒测试初步结果呈阴性反应，将会接受进一步检测。默克尔上星期五曾经接受一名医生注射疫苗，在得悉这名医生确诊新型肺炎之后，默克尔开始自我隔离，留在屋企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向约翰逊强调，希望英方同中方加强配合，在保障必要人员流动和贸易通畅的同时，将新型肺炎疫情扩散风险降至最低。唐宁街首相府说，约翰逊和习近平同意在20国集团框架内合作，支持全球经济和较脆弱的国家。习近平和马克龙通话的时候强调，法方正是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防控疫情措施，中方愿意继续提供支持。法国总统府说，法中两国同意20国集团领导人需要举行紧急峰会，讨论疫情对健康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并协调财政和货币措施。国际奥委会资深成员庞德表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推迟东京奥运已经变成无可避免，推迟到2021年举行是最有可能的选项。庞德说，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速度令国际奥委会别无选择，他们亦都相信疫情不会在9月或者10月消失，但国际奥委会不想取消东京奥运，亦都认为不可能在7月24日开幕，因此正为推迟奠定基础，期间会继续同日本方面和各持份者磋商，然后在4个星期内尝试制定 Plan B。庞德认为推迟一年是最可行的做法，因为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91点，升695点，总成交金额5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8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4点，升2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6是升15.6，中国平安72.5升1.6，友邦保险62.6升1.1，中国移动56.2升2.85，安踏体育51.95升2.4，建设银行6.19升2.4，中电控股66.1升1.1，华润啤酒34.75升2.65，阿里巴巴173.8升3.8，雅生活服务34.65升1.8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5， 日元 110.44， 瑞士法郎 0.98， 澳元 0.591， 加元 1.445， 新西蘭元 0.577， 人民幣 7.095，英镑对美元 1.162， 欧元对美元 1.0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17,728 点，升840点。港金现价报 14,590 元，升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77.02 美元，卖出 1,577.7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啦，本道里边由于要清理路面嘅障碍物，咁而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去翻将军澳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翠屏南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比较挤塞。长沙湾的永隆街有爆水管，永隆街全线封闭，元州街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棉谷路落斜方向大围和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 Gimme Five 的子豪。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一些创新科技的东西，成日都想想有没有可能自己搞一些新发明，整一些 DIY 这样的。所以为了香港的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我就更加要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里面投选有相同理念的民意代表。所以要投票就一定要变成选民先。我变了，你变了没呢？仲有啊，有啲嘢要提提你啊！如果你搬咗屋，要更改选民地址，记得要填妥地方选举选民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啊，并连同最近三个月内发出嘅住址证明文件，交到去选举事务处喺2020年4月2日或者系之前申报新嘅地址啊。有关资料就会被包括喺2020年正式选民登记册里面噶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成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各位听众，9:39嘅时间啦，继续翻上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嗯、早晨啊，欧、哦， 早晨小白，仲有早晨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 ，Barbie， 嗯， 享乐时代又系你、啊， 冇错， 我已经攞定个银包出嚟噶啦，谂住又破费啊。 嗯，呢样嘢我觉得男士都值得买嘅， 系咪啊？ 系啊，同埋其实咧，我觉得你两位都适合可以试下入手买今朝早我想讲嘅呢一样。 关于咩嚟嘅先？我最中意估嘢噶啦。 头发， 头发啊， 嗯、 但系关于头发又买 gel， 唔系 染色嘅， 都唔系 染白头发嘅方法，即刻变得嗰啲， 系啊，系咪？ 都唔系，咁佢系一部机嚟嘅。不过我想讲下咧， 变翻唔通系？ 其实有少少类似嘅，咁不过咧， 即系买个头盔喺屋企。 点啊？你系咪想咩都唔使扮啊？即系已经系去到咁样，放弃自己遮晒个样，遮晒个头。 Iron Man 咁样笠住个头盔 ，Spider Man 咁样。 其实 Iron Man 应该有个设计就系佢可以喺入边一路执行任务，一路电埋发啊嘛。 系，唔系本身 都笠住咯。 但系本身罗密欧尼啲头发都挛挛地嘅，所以应该唔使电啦吓。咁啊，今日 Barbie 呢介绍呢一个嘅。头发神器是做咩嘅咧？ 其实咧，而家咧咪好兴咧，无论系男士同女士咧，都唔中意个头咧系塌嘅，即系所谓嘅塌咧，就系话头发系贴住个头嘅，咁即系好太过贴服啊，咁就会冇咗个层次感啦。 似竹水搽落个头嗰度咁样。 系咯，即系唔中意贴住晒噶嘛。咁咧，其实日本同韩国嘅发型咧都好兴咧，其实系会喺个头发嘅发根上面咧系有少少蓬松，即系有啲空气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特别系日本咧，咪好中意咧，即系搽住啲。濕濕地個 gel 咧，然之後令到個頭髮咧係掹一絲絲出嚟咁樣咧，就去做嗰啲造型嘅。 係啊，仲要咧就摷到亂得嚟，有嗰種美喺度。 係啦，冇錯啦。 女士嗰啲咩空氣流海啊，係咪啊？講緊嗰啲空氣感、啊。 亦都係有相關，即係總之都係中意有個空氣感啦。咁、 啊、 話説咧，我朋友之前啊，呢個係講緊疫情之前啦嚇。 係。 咁佢咧就因為好中意睇韓劇嘅，咁、 哦、 佢就走去幫襯咗一間咧韓式嘅髮型屋。咁、 啊、 原來咧韓式嘅髮型屋咧，而家咧好流行有一樣嘢咧，叫做電髮根喎。你哋知唔知咩叫电发根啊？有冇听过？ 冇听过。电发根系指 系接 电嗰个发根， 系最近你头皮嗰一节嘅头发。咁、 哦、 原来咧，所谓嘅电发根咧，我朋友去试，佢真系做咗呢样嘢吓。咁、啊、就系咧，其实同你普通电发系好似嘅。咁、 啊、 但系咧，就喺最近你个头皮嗰一寸咁上下头发咧，就攞人哋嗰啲咧旧式嘅电发卷啊，咁就少少拱起。咁就綁住你個髮根，即係最近你生出嚟頭髮嗰一撮嘅位置啦。 好痛㗎喎，會唔會啊？ 其實就唔痛嘅，不過呢，佢就淨係電頭髮嘅底層嘅啫。嗱，咁你諗下啦，電咗個底層，個底層拱起嘅時候，咁你個面層咪好似浪起咗？咁、那個頭髮，即係個頭嘅頭頂咧，嗰、那個位置咧，由於有頭髮拱起咧，咪唔會好貼個頭咯。 啊、 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所謂人造嘅，叫做拱起咗咁啦。 即係唔使摷，佢都係 啦，佢都已經拱起，因為嗰個位係攣咗嘛。 哦。 咁但係咧，嗱初期咧，頭嗰兩個禮拜咧，我哋都覺得係方便嘅。 嚇、 啊！但係當佢頭髮長咗兩個月之後咧，咁你幻想下佢拱起嗰個位，而家褪咗去邊？ 哦咁啊，褪咗去中间喎，好怪喎， 系啊，冇错啦。 同埋佢拱起咗个位置，会唔会反地心吸力噶？定还是开始下塌噶啦？嗰、那个 其实唔会，佢就系唔下塌嗰下先至大件事啊。咁、哦、结果咧， 咁你哋就笑爆佢啦。 系啊，因为佢好似生咗两只猫耳朵出嚟咁、 哦 okay ， 即系嗰个位置就拱起咗啦咁。咁于是乎，我哋就话：咦，其实你初期嘅效果系好嘅，佢个原意都系好，因为想方便啲，唔使朝朝早都整下个头咁样，就可以有呢个拱起个蓬松感啦咁。咁跟住咧。我哋就问佢，咁你谂住点啊？咁佢结果咧系要去垫翻直个头嘅，因为佢嗰个位挛起咗啊。如果你唔整翻直佢咧，佢嗰个位就一路就俾我哋笑咧，就系呢度两边嘅头嘅侧边咧就拱起咗两个发卷型嘅拱啊。咁就好奇怪，因為 嗰個 係 你個朋友啊， 係啊， 你朋友定你同事嚟㗎嗰個？ 唔係同事， 哦，八卦添， 冇， 唔係諗住八卦。 我見同事之間好少整啲咁得意嘅頭嘅，係啊，少啲嘅， 所以如果你有嘅話，咪好想睇咯。 係啊，好彩係朋友啫，咁啊唔緊要，你呢個出賣朋友系列都幾好啊嚇。 係，佢應該聽唔到啊今日。 喂，不過咧見你咧呢個喺 WhatsApp 嗰度抌出嚟呢張相咧，就係一個叫做美髮神器，就係關嗰嚿嘢事㗎啦，係咪？ 嗱，其實係嘅。 因為咧而家其實時下咧出咗好多啲產品咧，就係想咧電攣個髮根啊。咁除咗話永久性，好似我頭先朋友咁傻嘅行為，佢即係電咗個永久性嘅電髮根之外咧，其實而家坊間咧出咗一啲嘅夾，嗱，無論係髮夾定還是係咧要插電會發熱嗰一種嘅電髮夾咧，都有好多嘅。咁例如咧韓國其實呢排都好興一啲咧，好似啲女士咧你做啲美容嘅時候咧，咪會夾住兩隻夾去夾住自己啲劉海嘅。咁但係嗰一隻嘅夾咧就帶埋一個電髮卷咁嘅形狀，咁變相咧你一夾上去嘅時候咧，個頭髮咪天然咁樣會有個弧度拱起咯。咁亦都做到頭先我講電髮根嘅效果嘅。咁但我今朝早咧 send 俾你哋嗰一個嘅機器咧。其实就类似坊间你哋出去 其 实个 样好似朱古力，我觉得我第一眼 send 过嚟嘅时候，我真系以为系嗰啲即系一饼饼嗰啲朱古力咁样。 嗯，其实佢嘅形状系有啲似嘅，因为其实佢有啲似方块啊。你仔仔有冇玩过呢啲玩具？就系、是、一粒一突一粒一突咁样，要你将佢冚埋一齐咧，去砌积木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真系有啲似朱古力嘅。咁但系朱古力咧就全部都系平面啦，就中间有坑纹啦。 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咧，我今朝讲呢一个电发夹咧。其实佢就唔系嘅，你当佢系隔一个嘅朱古力嘅方格咧，先至系有坑纹嘅。 哦，梅花间竹。 系啦，梅花间竹啦。咁咧嗱，以前咧，其实呢一个咧系而家新式嘅嗰啲粟米夹啊，即系啲女士咧就知啦。如果你话要垫一个粟米型嘅，好多发型师咧都中意咧 个头换咗粟米咁，又 系 粟米条咁样，即系松下松下咁， 系啦系啦， 即系好似啲螺蛳粉嗰啲咁嘅， 类似咁样嘅纹理啦咁。咁咧佢哋都中意咧啲发型师系用喺个发根位置，令到你个头发咧即系会有少少空气感啊，蓬松少少嘅。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夹咧。它是两用的，咁除了话可以用在呢个发根嗰度，令到嗰个位置蓬松得嚟咧，又不会好似传统，因为传统松紧夹咧，全部是打横一坑坑的纹咧，就平排嘅，咁变相你夹咗出嚟嘅发型咧，就会系全部打横咯。我试过见到有啲女性咧，即系造型嘅时候咧，啲头发全部系一坑坑打横嘅，就系、是、因为嗰个夹咧本身夹出嚟嗰个纹理咧，全部都系一行行好整齐嘅。 咁咪好古怪咯！如果咁样一行行 造型嘅嘢，我唔够胆话古唔古怪。 咁又系嘅， 即系佢都系衬衫或者衬嗰个场合。 可能人哋着格仔裙，你又点知啫？ 系啦，咁佢衬翻横间咁，又点咧咁？咁但系我今朝讲呢一个咧，就真系梅花间竹嘅，咁啊令到啲人咧，譬如新手好似我咁样咧，唔系好识得使用呢一啲嘅夹法嘅一啲仪器嘅时候咧，你就咁夹落去，佢已经帮你自己分咗纹理啦。咁、再加埋咧，其实传统嘅粟米夹咧就好少会可以两用嘅、多数就系就咁一夹完落去咧，就系、是、会变咗一间间嘅头发坑纹啦咁。咁但系我今朝讲呢个咧，如果你睇下我另一张我都有讲嘅图片，佢就好似传统嘅嗰啲翘挛你啲头发嘅嗰啲卷发器一样啊，佢、都有个弧度嘅。嗱、咁你知啦，人嘅头发咧其实系有弹性噶嘛、如果你就咁将佢晾喺一个平面咧，其实佢系唔会自己识得屈曲跌落去嗰啲坑纹度噶嘛、你其实需要将佢沿住个坑纹，你先可以摆到落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烫发器咧，佢本身都有个弧度嘅、如果你就咁夹住个头发向下拉，就好似你平时用直发夹咁样夹住一执头发向下拉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烫发器嘅弧度咧系可以就咁垫一啲韩式，而家咪好兴嗰啲微挛头嘅， 系， 亦都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嘅效果嘅。 哦，系啦，嗱，嗰啲我理解嗰啲叫做烫发器咧，通常嗰啲夹咧就系我嚟整直啲头发嘅， 系， 即系而家差唔多咁样嘅动作，不过就换咗第二只， 系啦， 就可以将啲头发就整挛翻， 冇错，都系拉向下， 但系又唔使好似即系以前嗰啲，譬如上一铺唔使，系啦， 唔使 再卷嘅， 系啦，系啦。 哦，喂，Bobby，你有冇买咗翻去玩啊？咁样呢个， 我个朋友咧系有买咗一个翻去玩嘅，佢吸取咗个教训之后，咁所以佢嗰张相系佢 send 俾我嘅头先。 咁 啊 几钱咧 ？How much 咧？ 其实佢买嘅时候就唔算平嘅，都要几百蚊嘅。咁、我觉得 都几贵、 其实咧个直发夹嚟讲咧，几百蚊系唔贵噶啦。 系、原谅我啊，我唔知价噶呢啲嘢。 女士可能就会多啲呢啲美发恩物咯。 系 啊, 啊， 我都系行入非法铺啊，同佢讲我想点整啊，走嗰啲嚟噶啦，跟住就 咁啊，大家又可以即系因应 Barbie 呢个提供啦，咁啊认识多啲一啲美发产品。你屋企都要搞下个头啊，即 系 你冇嘢做，唉，执靓。 靚下自己咁都好啊，係咪？ 尤其是而家咧，即係疫情期間咧，大家都會避免出去剪頭髮啦，或者係出去做啲造型啦。咁呢一個你可以喺屋企有時間嘅時候，氹下自己咯，娛樂下自己，扮下靚。 都啱喎，特別咧，女士啲頭髮容易啲長啊嘛。咁長嘅時候，你又想直又得。如果有咗呢一個夾咧，攣夾咧，你又可以夾翻攣佢都得。 係啊。 喂，但係男仔得唔得㗎？譬如我啲頭髮， 男仔都得㗎。你就咁咧，用嗰個夾咧，因為你頭髮短啲啊，比較。咁就咁一夾。兩夾三夾，即係怎開合式咁樣夾，唔需要拉咧，佢就可以做到好似天然電咗髮嘅效果啦。 係咪啊？ 係啊！ 你買一個試下玩下，寫翻份報告出嚟睇。三下咋，芭比話 係咯， 一下、兩下、三下咁。 即係我而家我朝頭早通常咧就會攞啲泥咧摷亂個頭嘅，咁我就唔需要嗰個步驟，又唔需要落泥，咁、都整到咁樣噶。 都系噶，都系噶，因为佢靠热力啫嘛。不过你话 hold 到几耐就唔知啦， 即系可能 hold 到一两日咁样咯。 hold 到一两日， 有 唔系我谂住佢 hold 几个钟嘅啫。 其实咧，睇下你个发质系点啊。如果你个发质系干嘅话咧，我谂真系 hold 到几日噶。 系啊， 系 啊， 试一试试佢。 我洗完头佢都唔会塌落嚟噶。 咁洗完头可能 就会系啦。 系啊， 哦， 你研究 咁我日日都洗头，咁咪一日塌一次，咁一日之后都要再整一次。 系你咁系噶啦，咁贪靓嗰啲人就要用好多头发上 我贪靓，但我都中意干净噶嘛。 吓、啊，冇人叫你唔洗头嘅。系咁，你咪日日夹咯，系啊。咁啊，芭比呢个都几得意吓。等大家喺屋企嘅时候，有多啲唔同嘅细艺啦。咁啊，搞个头又好，搞个 插电定叉电噶。等我考虑翻六点嗰阵时候，可以即系 夹夹佢系嘛。 播紧歌嘅时候夹咗个头。 插电线嘅要。 哦，要插电线咁唔好啦， 费事跳电啊！好啦，多谢芭比嘅分享。 好啦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 夜明けはまだ来ない明かりだけ waiting 張り裂けそうな cry 胸が痛む動けないよ君も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るけど笑えない鼓動止まる cry 求めてる tonight 限界カモ Don't wanna lie Stay by my side 感じて Reviver I need your breath梦几回去就把开我也没打 Give and take no this word 君のために何かできること考え Endless yeah 素敵なサプライズ yeah プレゼント送ろうまた今夜も time goes by ただ君を探して二人のストーリー続きはもう僕じゃない 芭比聽啊，因為咧又有日式嘅髮型，佢又 serve 到啦。 又有嗰啲韓式嗰啲，我係係啊，嗰只 style 咧又可以搞得掂。 係啊， 呢隊組合男團都冇得輸咁樣， 勁啊！ 呢個髮型 叫咩名啊？呢隊男團 日文叫 CIX， 咁、哦、你估英文係咩 ？CIX 就係 CIX 咯，Revival。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林小姐，林小姐早晨。 早晨 啊！今日要帮儿生女打打气，因为系一位 DSE 嘅考生，仲有佢生日啊！你儿生女叫思雅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讲下啲祝福说话嚟听下先。 好啦，今日佢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平平安安。 系啊，咁啊特别要 focus 一班 DSE 嘅考生啦，因为今年都真系即系几多事件发生啊！ 系啊，又 delay 又跟住又唔知考定唔考，譬如 oral 嗰啲咁样。 咁上堂嗰啲又啊，之前又唔系好上得到，咁依家能唔能够临急抱一抱只佛脚咧？咁都真系唔知道啊！咁你有冇关心佢？你即系有冇真系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下佢点啊？思雅搞掂未啊？咁样咧？ 有啊，星期日同我倾过两句啊，星期日啊，星期六啊，星期六。 咁佢点讲啊？ 佢话迟咗一个月考，又再温过习咯。 哦，嗱，温咗嘅，咁咪当继续温得好啲咯，可唔可以？ 系啊，系 多啲用啲正面啲嘅谂法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啊，我叫佢唔好紧张咯，温多啲习，平时休息多啲就 OK 噶。 系啊，戴多个口罩咯，系啊，戴多个口罩入去市场咯，咁啊，冇办法啊，近期都系咁，同埋要好好注重个人卫生啦。咁啊，阿林小姐，即系同你倾下偈嘅时候，觉得你个人都几开朗，但系面对疫症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唔太开心，又冇得出街，又冇得玩咁样，又冇得飞嚟飞去咁样，你点睇咧？咁样？ 其实我觉得平常心啦，呢个社会成即系成个地球都会，当成个地球病咗，始终一日都会医翻好嘅。只要做好自己个人嘅卫生啦 ，keep 住自己唔好即系身体健康，唔好俾医疗人员咁多负担，做好自己，我觉得已经就最好咯。平常心。 完全認同你的講法啊，簡直是講了香港大部分人的心聲啊，希望大家近排都乖乖地啦，留翻喺屋企啊，真係啊。 係啊，兒生女生日喎，有啲咩特別嘅説話又可以同佢講啊？即係除咗叫佢 DSE 加油之外， 生日快樂啦，同埋今年是十八歲生日啦，已經、人生的第一個階段 換證 啦， 身份證係嘛？ 咁咧就調翻轉頭啦，我哋係老啦，要佢哋照顧翻我哋啦。 唔係、我哋更加多經驗可以分享俾你。 你把聲都好後生啫，唔好扮老喎、啊。 係咯，聽落似廿二啫喎。 哇，好多謝喎、 我個人係最老實。 同埋我姐姐想同阿表姐講兩句，你講。 我祝表姐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祝佢 DSE 温多啲习，考好啲成绩，考到一间好嘅大学。 好，一于咁话，亦都希望咧 Year One 嘅佢咧，即系踏入 Year One 嘅同学仔可以如期开学啊！呢个都系啊，如果唔系个学期可能要 postpone 啊，咁都真系未知道啊。咁唔紧要， 毕业嗰啲又希望 努力咗现在先。咁啊，今个朝头早拣咗一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咩名啊？林小姐， 阿仔讲。唔使讲， 心扉靓快清。 有啲嘢系唔会变嘅，包括佢对屋企人嘅爱啦。咁啊， 送 晒俾你。 多谢佢， 谢谢你。 好啦， 送俾你哋啦，呢首作品。 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With every autumn breeze, Peter Pumpkin just became fertilizer, and my leaves a little sadder and wiser. That's why I rely on certain certainties. Yes.Like the feel of your hand in mine, some things stay the same. Like how we get along just fine. Like an old stone wall that'll never fall. Some things are always true.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Like how I'm holding on tight to you. The leaves are already falling. Spend it feels like the future is calling.Are you telling me tonight you're gonna get down on one knee? Yeah, but I'm really bad at planning these things out. Like candlelight and pulling up rings out. Maybe you should leave all the romantic stuff to me.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Like the love that I feel for her, some things stay the same. Like how reindeers are easier, but if I commit and I go for it, I'll know what to say and do, right?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Sven, the pressure is all on you. The winds are restless. Could that be why I'm hearing this call? Is something coming? I'm not sure I want things to change at all. These days are precious. Can't let them slip away. I can't freeze this moment, but I can still go out and seize this day. 好，系时候攞翻嗰套卡通片主题乐园嘅卡通片出嚟温习一下，系咪啊？冇得去乐园啊，可以听下歌啊，解一解胃食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再见。